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早晨，星期五嗰日咧养咗路比较摩羯，今日咧正常开工，我系小张张， 我系威仔。 早晨，大家躲烂咗三天啦。 你冇你冇嘅， 你有翻 冇分躲烂，咁咪系咯？你话我哋， 我系被逼。我是被躲懒， 我不是 你肯定知道躲懒， 我是避开你而躲懒。 Okay, 喂好， 在你出题之前讲一讲先。今日小羊羊同听日小羊羊都是放羊羊假的，因为他有些嘢，咁所以今日咧佢系唔会翻。 即系个预 知，佢有啲嘢，佢有啲咩？ 预知 double 羊假， 羊假， 双羊假。 系啊，我哋嘅重羊咧就未到。 佢羊羊得意，所以就羊羊放假。 好， 好， 得癫完未啊？ 癫完啦。 癫完啦嘛， 你癫先嘅， 系啊，系我啲先， 你好癫癫地咪好咯。 嗱，你会同朋友去食饭？ 会噶， 有一样餸咧，哇！如果少人叫咧抵啲，多人叫唔抵。咩餸？ 少人叫啲会抵啲啊， 系啊， 少人叫会抵，多人叫唔抵， 少好多，唔知点解。 IQ 题， 梗系啦， 系一样餸。 唔系 西餐、中餐咩餐啊？ 系一个俚语嚟嘅，广东话嚟嘅。 系俚语， 五个字。 哇！ 嗯， 五个字啊！ 有个餸，有餸喺里边嘅，嗰句俚语，即系有嗰个餸名喺度嘅。嗯， 餸 一个餸名喺里面， 有个餸字喺里边， 五个字， 唔系 有个餸名喺里边， 系一个菜名啦，即系有嗰样， 即系比如蒸鱼， 系啦， 或者系炒牛肉菜心咁样系嘛。有几多个字是个送名啊？ 两个字， 两个 系啊！呢个大家都食过，肯定 在小菜馆有嘅， 有小炒啊， 小炒嚟嘅， 系啊，即系下面都有嘅。 你自己下边都有， 即系我哋下边我哋嘅田，唔系讲下边，系唔系地狱？ 系啦， 好 嗱， 俾少 多人叫就唔抵，少人就好抵啦。 吓， 系啊，咁得意喎！ 乜嘢系咁啊？你真系成日叫啦！你又嚟啦，又嚟啦！ 谂谂先谂，喂，好犀利啊！喂，我星期一开始我哋节目，多云有仔同埋雷暴，下昼短暂时有阳光。A long time ago, when I heard it first time on the radio. Radio Gaga was the name of that song. Now I'm back with the track and I feel so strong. 1996, the remake is done. First time ever since the story began. One of my favorites in the music scene. Here is the voice of Queen. I'd sit alone and watch your light. My only friend through teenage nights. And everything I had to know. I heard. Without no doubt, green and bold was what I'm talking all about a beat that's good. get up, stand up, move to the sound. With the rhythm and the rhyme, let the music flow. Everybody, everywhere, listen to the radio. We watch the show. We watch the stuff on video. 我見到李蕊蕊的態度咧，我都好欣慰啊！你好認真喎、啊， 我估中，我估用兩個字先啦、啊，但我唔知佢擺喺邊啊嘛，多同少啊嘛，同埋有一個海鮮啊嘛，俾一個 你， 俾一個， 個多係第二個字， 咩多？ 少係最後個字， 乜 多乜乜少？ 乜少？ 西多， 好啦，五四。 我唔知道你讲啊，唔谂啦。 嗰个餸咧就系虾仁啦，人多虾仁少。 哦，冇可能咁多。 人多虾仁少， 所以咧多人嘅时候咧唔好叫虾仁炒蛋啦。 呢、這个呢、這个系系边个 grade 嘅？即系系嘅话，系系几多几多分嘅？ 呢、 這个几多分嘅题目啊？ 呢、這个应该系中下嘅。 中下， 系、哎、啊，即系唔算好劲噶。 我唔知道，我今日有少少唔好舒服。 唔紧要啦， 我真系谂到，但你喜欢我态度系咪？ 喜欢啊！ 我头先一路喺度谂，一路喺度谂。 我都有谂噶， 有 系啊。 得啦，你谂第啲嘢啫，你谂紧第啲嘢。 你又睇错， 睇错。 其实我都睇得错。 OK， 好啦，咁 几开心啊 ！Monday， 哇，真系星期一真 啦， 系啊，得唔得？ 哎呀，我唔可以大笑啊！我生唇疮， 仲生你上个礼拜已经生紧嘅 咯，烂咗啦！ 咦，系系 系多手啊！我自己多手，我开头我就一路都唔理佢嘅，跟住我又见到佢就费事啦，我费事讲佢嗰个即系嗰个情况，咁啊佢嗰啲龙谷紧出嚟嘅时候，我话你忍住啦，咁样佢又 我唔会搞 系啊， 呢啲嘢 我知啊，我知啊，系啊， 我守到最后一分钟睇佢干晒啦，自动甩落嚟。 本来系咁嘅，佢系话其实最好就。你唔好搞佢， 系啊， 咁但我真系冇办法，我见到佢咁样， 忍唔住 咁唔长进，出啲唔出啲咁都唔知做乜， 帮帮佢，帮帮佢，不如再 你一系一鼓作气同佢飙出嚟，越大粒越好，越深 啊，啱唔啱？ 啱啊！ 啲龙你出啲唔出啲咁样喺度谷下谷下，我最憎呢个状态噶啦。你系啊，你系啊，大粒啲， 系我都系咁话， 即系难 顶啲。同我搏过，同我死过， 所以而家你就去到咁样啦。 我最憎呢咁嘅状态，我忍唔住喎，我截佢咯，咁样，所以就变得咁啦。 喂，好啦， 唔好啊， 今日开始星期一嘅节目啦吓。喂，我想问大家咧，即系人生嘅交叉点咧，如果问你咧，你觉得坦白或者系亲情紧要啲咧？咁样，咁样外国咧有个爸爸，咁啊即将呢个女咧就结婚啦吓。其实呢个 case 咧可能 apply 去另外朋友同朋友都系嘅。好啦，爸爸个女就嚟结婚啦，咁佢咧对呢个未来女婿好满意嘅，好中意嘅，当佢未来一半仔咁样啦。 八十分啦，当有。 系啦，好中意嘅，即系佢虽然唔系佢亲生，但系佢都好中意佢嘅。有一日无意中俾佢睇到咧，阿女咧竟然同另一个男仔咧亲吻， 反而系个女啊， 系啊， 自己个女啊嘛。 于是佢就好犹豫，应唔应该话俾阿女婿听啦？ 都唔应该过你咩事啫？ 佢梗系同个女倾啦，点会话？ 佢有同个女倾啊，佢有同个女倾啊。阿女咧就好大反应啊！嗱，千祈唔好讲啊！你讲咧，我就同你断住关系。咁可能亦都因为咁去得咁尽啦吓。 就系咁样，我就讲。 系咪？我就讲你咪要挟我而家， 系啊，我仲要加盐加醋， 咪就 系 咯。 佢就好嬲话，好，我唔去你个婚礼，我冇讲，但我唔去咁样样。 系 咁而家咧，佢自己就喺外国吓，唔系香港嘅，就系分享咗即系话，你哋觉得我啱唔啱？我觉得咧，即系佢觉得我。要堅守我自己覺得 honest 呢樣嘢，我唔可以講俾佢聽，所以我咪唔去咯咁樣。咁有得不同嘅意見啦。但我你諗下啦，如果你平時有兩個朋友，你知道 A 對 B 唔好，或者做啲對佢唔住嘢，你會唔會講咧？ 會 嚇， 但 會 啊， 我會講，係 啊， 我一定 會講，我都聽到啊， 係啊。我守唔到秘密，同埋我忍唔住啊！即系有咗啲嘢衰，佢做啲嘢做衰嘢咧，我一定要揭穿啊！ 但系讲咗咧，嗰个做衰嘢嗰就一定嬲你噶咯喎！ 最好啊， 系啊， 做得衰嘢佢都唔系好人啦，系嘛？咁我就更我唔想同佢做朋友添啊！讲真， 我反而觉得唔系唔关个老豆事呢件事，系个女嘅问题。系啊， 全件事当然系个女嘅问题啦， 系 啊，所以我觉得个爸爸 去咯， 系啊，个爸爸你中意咁样嘅话，你咪唔去咪唔去咯， 系啊 ，OK 啊，我撑你。 系啊， 但系如果个爸爸唔讲嘅话，可能从来冇事发生嘅，可能嗰个女系一时冲动，跟住就唔会再见个男仔咧。 咁但系点解你唔同我解释啊？ 系啊， 但系你叫我唔好讲。 系啊， 系啊， 咁即系咩？ 嗰个女就好大反应，可能亦都佢好惊个老豆会讲啦，所以就唔好讲啊。嗱，你讲就断关系啊。 咁你又做，咁你又做， 所以 系咪 啊？冇错。 做得出嘅话，就一定会有人知噶。 系啊， 你唔使，你放心都得啦，一定有人知噶。 你放手 啦，你讲唔讲啊？系啊， 放手啦， 你小心啲啦，知唔知啊？系啊。 你唔好以为我笑住讲啊！ 你唔好以为我笑住答啊！我同你讲，我今日讲， 你哋讲咩？讲出嚟不如。 我今日讲嗰套戏啊，系纪录片嚟噶。 咩纪录片啊？ 叫《恐怖前导大纪录》，即系话喺外国 呢度你要睇啦。 咩意思 ？Explain。 你咪留翻一阵，十一点半解释。诶， 你咪 explain， 你 explain 俾我嚟睇，点解你会睇咧？我有睇到，但我冇睇，因为我觉得唔关我事。 唔系，佢里边牵涉埋好多嗰啲查案嘅方法，因为好多美国嘅真人罪案嚟。 系，我自己 documentary 噶嘛。 冇错， 系 啊，咪有嘅。 你又想查你啲前度？ 你冇样样嘢喺我度啦， 你讲嘅你自己。 好，完， 知道。 句号， 好杀。早晨，早晨，风骚发人同你讲，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0%。呢度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留低。Drink coffee, I take tea, my dear. I like my toast on one side. You can hear it in my accent when I t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You see me walking down Fifth Avenue. A walking cane here at my side.I'm an alien, I'm a legal alien. things more than a license for a gun. Confront your enemies, avoid them when you can. A gentleman will walk but never run. The manners make of manners, someone said. He's our hero of the day. It takes a man to suffer ignorance and smile.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听嘅呢首 Englishman in New York， 上个礼拜五咧，因为呢个摩羯啦，咁啊天气咧就恶化咗好多啦，所以咧我哋一路咧就唔可以翻嚟主持节目。哦，今日星期一有阳光，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未来数天都系有阳光同天气酷热嘅。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6%，创半年新高，升幅比七月高0.1%。CPI 按月升0.4%，連續兩個月錄得升幅，但升幅回落0.1%，按月和按年升幅都不及預期。頭八個月 CPI 按年升0.2%。至於上游生產成本跌幅再度擴大，八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跌1.8%，差過預期。按月跌0.7%，跌幅比七月分別擴大1%和0.5%，創四個月以嚟最大按年跌幅。頭八個月 PPI 按年跌1.9%。香港國際慈善論壇一連兩日在西九文化區舉行，超過2000人參與，包括非政府組織代表和近100名講者。就公益慈善事業交換意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香港賽馬會主席李子厚主持開幕禮。行政長官李家超以視像致辭的時候說，本港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有超過10000個，本地慈善事業的發展與吸引環球家族辦公室及資產擁有人落戶香港的工作息息相關，政府樂見富裕家族積極鼓勵下一代從事慈善事業，並策劃家族財富及慈善工作的傳承安排。李家超又說，政府的願景是為慈善家提供各種工具和平台，讓他們在管理和增加財富的同時，將資源用於最具效益的社會項目。連鎖健身中心舒適寶宣布暫時全線結業，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表示，截至今朝八点收到605宗投诉，涉款近1900万元，单日最高金额65万元，当中28宗个案的苦主是65岁以上，最高款额18万元。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苦主使用了舒适宝的服务10多20年。亦都有人係喺結業之前幾日先至簽咗10年合約，價值9800元。佢話海關已經成立專責小組跟進，又話舒適寶仍然有責任要向消費者退款。被問到應唔應該為合約設立法定年期上限， 黄凤娴话：要深入研究，包括参考其他国家同地区嘅最新监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18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43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41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74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5.8跌7.6，中海油18.82系跌1.04元。美团118.7跌6毫，阿里巴巴78.6跌1.2，招商银行系报28.6跌1.7，盈富基金17.78跌3.1，康方生物52.6升4.4，工商银行4.15跌6仙，中国石油股份5.97系跌3.4，中国平安34.4跌1.2。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97，日元142.81，瑞士法郎0.845，加元1.356，人民幣7.11，英磅對美元1.314，歐元對美元1.108，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5613点，跌778点。港金報2321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7.6美元，卖出249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淡江山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较早前就比较车多噶，咁而家意外清理好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啊，就系青衣嘅淡江山路回旋处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啊留意啊，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但系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慢车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啦，龙尾虎山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佐敦道。咁上海街啦，同埋吴松街啊，出翻去柯士甸道咧就比较挤塞。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还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各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张 Michael， 我系李丽瑶 Sarah， 佢叫阮仲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政府租契续期条例已经生效，一般商业、住宅、工业地契到期前六年，地政总署会刊宪公布。为地契续期五十年，免补地价，免签新地契，快捷又方便。这个安排体现了特区政府土地政策的延续性，更体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每一日咧留喺屋企嘅时间都几多嘅吓，大部分人咁，所以咧屋企嗰个装饰啊、布置啊、摆啲乜嘢咧，几影响一个人嘅心情嘅。咁有篇文章咧，关于呢个室内嘅设计嘅智慧咧，可以咁讲咧，就系话点可以令到每一日咧生活得更加开心咧？我想问两个拍档咧，你喺生活里边屋企啊、屋企住嘅地方、你最希望有啲多啲乜嘢咧？我未讲即系嗰个设计师嘅建议之前， 系 例如咧。有冇啊？其實其中一種咧就係話綠色嘅東西。佢話咧，如果你屋企咧，如果能夠啦嚇，即係人照顧啦，係真係種植嗰啲唔係假嘅，係真嘅植物啦， 種真嘅， 種真嘅， 唔好擺。 假嘅我都見過有人擺，就我覺得意思唔大。 風水學上係咪唔好噶？ 假花嗰啲唔好嘅， 係啊， 聽講 膠花嗰啲都係唔好噶嘛。最好如果你要嘅就係一啲有生命嘅嘢， 係啊， 係啊， 黃咗都即刻抌咗佢啊，唔好要。 咩話？ 黃即係枯 咗，係啊，要啊，要換翻噶嘛。即係例如你養六條魚，你死咗嘅話，你就要 你點買翻魚？ 唔好講。 你嗰只都唔好讲， 系唔好提。 食姐你嗰只， 食姐你嗰只，食姐你嗰只走咗啦。 我知， 系啊， 讲咗啦。 俾初初嘅时候讲个长命咗，独角仙啊嘛，我嗰只系啊，唔系蚯蚓虫。 嗯， 系啊，之后我哋有买过翻嚟养嘅。唔得， 唔得， 唔成，唔得。 哦， 系啊，我哋谂住啊，蚯蚓虫 2.0 啫。Sorry， 其实有啲嘢咧，你叫人哋养咧，就好似好易。 系啊， 我试过有一排咧，想养冇养过吓变色龙，但我问完之后咧，嗰人讲完之后，我就哇唔好啦，我唔使啦。 点解？ 因为佢嗰个气温好紧要啦，同埋佢嗰个生活嗰个光咧，要一定 好大， 要比较大啦，同埋里边咧又要布置到好似沙漠咁啦，即系你明？ 沙漠？ 你以前有养过噶？你养过 变色龙？变色龙我冇。 唔係你養過 蛇，我養個蛇 啊嘛， 係 啊，跟住全間屋有貓有狗有蛇 有豬， 仲有隻馬騮喺度， 嗰只就唔係養， 嗰只出嚟走嘅， 嗰個 會揸車， 嗰個人 個 monkey， 好啦， 綠色嘅嘢，咁啊，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咧，一定好似阿小龍話齋咧，你有心機先，如果唔係咧，兩日敷咗咧，就不如唔好做，因為呢樣嘢係 有啲唔使心機嘅，仙人掌啊。仙人掌嗰啲好易搞嘅啫嘛， 但 系 嗰 时 年 代都 绿色嘅嘢，仙人掌算唔算系绿色嘅？ 冇所谓， 仙人掌系绿色啦， 咁唔系咩？ 即系佢意思系有啲大叶啊，啲植物 嗰啲，唔系 绿色，有啲人嘅就系佢呢一类型嘅，可能沙漠性嘅一啲植物噶，其实好容易搞嘅咋，系啊，佢有好多噶，好多类型噶。 而家好兴嗰啲球状植物， 我见到有好多人其实基本上你整个少少嘅自然角咁样，即系好似你个窗台，你摆满晒几靓噶， 攞个盆仔啊嘛， 系啊 ，OK 噶，即系好多个盆仔，种好多种唔同嘅，咁你摆得靓靓咁样就 系 啦，高低有致咁样，好靓噶，可以噶， 系都要俾啲心机嘅， 我都中意。 嗰啲唔係好細需要心機，講真， 是真係 好 需要心機。 我最近買咗一個咧，好好啊，因為咧我問佢嘅時候，佢就話好簡單啦，每兩個星期嘅啫， 落一次水。 佢真係咁嘅聲，所有老闆娘都係咁嘅聲，喺我心目中，咁我就永遠都係叫聲嚟嘅，好簡單啫嘛，每兩個禮拜你。 已經淋到佢喺下面，即係嗰個盤嗰度淋曬。總之佢就係啲水咧出嚟啦。咁跟住咧你就擺低咁啊兩個星期之後，你記得嘅，你咪再淋一次咯。咁樣咁 兩個星期先淋一次， 兩個禮拜淋一次。 佢嗰啲係唔係好 唔好淋得太多？你淋得多就淋啦，就好似你講咁樣。 我淋曬啊，唔開心。 佢又會變咗啲合掌瓜，煲咗咁樣。我知你講乜，跟住佢咁嘅，跟住佢就會淋啊，佢會打側。 冇腰骨，冇咗腰骨， 攰啊！ 好啦，另外一样嘢咧，呢个设计师就话啦，无论你喜唔喜欢艺术品咧，其实屋企如果挂啲嘅大大细细嘅画，唔使太多，但系咧即系你自己喜欢啦。其实冇话咩画嘅，譬如你系风景又得，乜都得。 我挂嘅就 系 电影嘅海报。 哦， 我喜欢嘅电影海报，因为有得买嘅，你耐唔耐又可以换，几开心啊，系嘛？都系嗰个框啫嘛。地下鐵唔係，你可以去嘅就係有某啲嘅電影中心，佢係有海報賣嘅， 好大張， 我成個耐唔耐就會去噶啦。唔係好大張，即係其實同我哋一般嘅嗰啲即係唔係好大張嗰啲 poster 喎，係啊，但係細細張嗰啲 poster 咯，係啊，你一樣係噶，就擺幾張喺度，好靚， 幾好 啊， 作為一個點綴， 交換下又係 啊。 另外一樣嘢咧，佢提出嗱，好多嗰啲叫做 shopping mall 啦，總之好多地方會播一啲適當嘅音樂，嗱，例如 gym 可能會播啲砰砰砰砰咁，如果你屋企咧，你其實可以播一啲咧輕音樂，若有若無咧，咁樣咧其實都係一種咧叫做放鬆心情嘅做法。如果大家喜欢啦吓，即系有少少音乐伴住 呢啲嘅就系好兴嘅。而家如果你上去有某啲嘅平台，佢有叫做 BGM 啊嘛，就 background music 咯，系啊。咁你话就用嗰啲，咁跟住你一路 loop， 佢有成两个几钟，一个几个零钟咁样。有时嘅就系佢会拣埋俾你嘅，譬如可能系你要读书嘅，又或者你想睇书嘅，或者出边落紧雨，佢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情景嘅情节。咁跟住佢就有一啲唔同嘅歌，譬如可能有时你想听嘅piano 嘅，咁你咪可以揀嘅就聽呢個鋼琴咯。有啲好可能嘅就係佢會揀嘅，譬如可能係彈吉他嘅咁樣，我覺得幾好噶。有少少嘅 background music 喺你屋企，跟住你就可能喺屋企度整下咖啡啊，又或者睇下嘢啊咁樣咯。我啱啱過去個星期嗰三日 就係 咁做，梗係要咁啦，人世馬世， 人生嘅情趣。你啱啱講完啦，整下咖啡，因為咖啡係一種香味嚟嘅。如果屋裏邊咧，你整一啲嘅好輕微嘅，但係唔滋擾嘅香味，即係自己選擇。譬如 Sarah 以前都讲过好多啦，即系一啲香啊、香薰啊等等咧，都可以令到你屋企咧平添一种你喜欢嘅感觉。 我觉得 呢 个就系整嘢食嘅香味，其实都系一种幸福感嚟嘅。你有冇觉得？ 特別係煲湯嗰啲味， 冇錯啦！我正係想講呢樣嘢，唔係嗰啲譬如油煙味，講緊嘅就係呢啲咁樣嘅，佢會散到嘅。例如煲湯嘅味，你會有一啲媽媽家庭嘅感覺。如果你話講緊嘅就我中意嘅就係我覺得好令到我會好開心嘅味道嘅啫。除咗講緊啲好香嘅蠟燭，但嗰啲要錢啊嘛。你平時你都可以製造到嘅就係你每一日你朝頭早嘅就煲一煲咖啡，你就全間屋充滿住咖啡，你就話俾自己聽，呢個係個儀式感嚟嘅，係嘛？我要準備翻工啦，我要準備去做瑜伽，跟住我沖個涼。我翻工啦，即系呢啲咁嘅嘢嘅话，系一种你自己营造嘅一啲开心嘅时刻咯。好啦，另外仲有就我觉得嘅就系焗饼啦， 哇， 系咪？如果你喺屋企嗰度整曲奇饼咧，又系嘅，即系当佢开始慢慢成熟嘅时候嘅话，你有一阵味喺你屋企嗰度就萦绕住，跟住你话冲一杯咖啡，嗰啲味好夹嘅，系咪 啊？ 曲奇饼同咖啡。又或者佢就係蛋糕同咖啡嗰種味，嗰啲味好夾嘅，咁你會覺得好開心啊！ 如果我炸啲臭豆腐咧， 我咪就係話，我頭先我就你有冇聽到我的大前提啊？就係嗰啲唔係要油煙味，油煙味咧就有啲棘手嘅，有啲棘嘅。我同你好認真咁講， 我知道啊，梗係啦。 嗱，但係又咁講喎， 成個頭都好臭噶。 又咁講喎，你爆炒嘢又有另外一啲開心嘅喎，仲有嗰啲嘢係好有味嘅，係咩嘢？打邊爐， 哇！ 係咪？嗱，打邊爐。 BBQ 都系，有時你行過啲街外，你聞到人哋燒肉食嗰啲燒雞嘅味道都係。 你要行去人家， 唔 係 你講喺屋企啊，講喺屋企裏面可以製造嘅味道啊。 如果打邊爐真係好開心，係 咪？ 同埋咧啲鏡咧蒙曬。 係啊，呢啲咁嘅味道嘅就係幸福嘅味道嚟㗎嘛。 通常都開心傾下偈啊， 冇錯， 好似打邊爐嗌交嘅。 冇嘅，嗱，如果你打邊爐嘅話，多數你就會有一種感覺嘅就係聚會，係咪啊？一班朋友嚟到飲啤酒，係咪啊？ 傾偈、 吹水。系啦，玩咁我觉得好开心嘅， 哇，好味啊！ 喂，牛肉店，即系呢啲咁嘅说话就会刺激俾 我只虾咧， 冇错。 就係、是、幸福。 跟住有一個我食咗，係咪？即係呢啲咁嘅味道，你都可以成日 真 係 開心， 成日製造啊嘛，乜嘢真係啊！ 好啊，掂曬啊！ 冇錯。最後一樣嘢咧，就係自然嘅光線。記得之前嗰次講過咧，陽光都有一種嘅治愈嘅工具嚟，每日出去晒啊太阳，等自己醒啲醒啲吓，或者多啲正能量。光线咧有时都好紧要，但如果有啲人咧经常长期拉埋窗帘啊，或者如果吓间屋系比较向住一啲阴暗嘅墙角啊，对住人哋啲墙啊，咁就可能会唔系咁容易。即系咁咯，因为 我有唔同意嘅，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你话如果你有呢个太阳光固然系最好啦，但系若果唔系嘅话，我觉得系可以自己喺屋企度营造嘅、嗯，因为若果你有留意嘅就系、是、有时如果你做装修咧，喂有好多学问嘅，有好多学问嘅就系主光线，主光线嘅就系喺头顶嗰度落嚟嘅，你一定有嘅、 嗯， 你屋企你阿妈屋企一定有嘅、嗯，就系好撑眼嘅，总之嘅就 系 翻去拜年嘅时候一定开嗰盏灯啊，系咪啊？嗰盏灯一开嘅 话，日头两点就要开噶啦。平时礼拜日你试下开，即刻拍删咗你噶，嘥电。 咁又未必嘅，咁但系总之嘅就系话，一家人翻到去嘅话，你精精神神嘅，一开嘅话就成间屋都每一个角都照到，呢啲就 系 主光线。你讲嘅一啲辅助嘅嗰啲叫 mood 嘅灯嘅话咧，其实系需要好多嘅。咁、 嗯、 你就喂，你叫佢开心嘅，你谂下，你可以嘅就喺个角落嗰度又可以摆啲喺坐地嘅，其实佢嘅光系一啲散嘅光，系啲集中嘅光，系黄光定系唔同颜色嘅光，都可以令到你嘅屋企有唔同嘅。气氛嘅， 系啊！ 而家有嗰啲兴嘅咧，就我最近有买咗有一盏灯，好鬼正嘅。佢一个嘅灯泡里面咧，系可以用你个 apps 咧，跟住你可以控制嘅。佢就有唔同绿颜色嘅光，可能今日无端端嘅就系整屋企紫色都得噶。 哇！呢、這个几 好，因为佢一个灯泡里面我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佢有啲嘅就 系 冷光 ，OK 冷色啲嘅，可能系有呢个嘅蓝色啦、白色啦，同埋黄黄地沟埋嘅。另外一个嘅灯泡嘅话咧。就是剛才我所講的啦，暖色啲嘅燈光，譬如可能有紫色啦、粉紅色啦，仲有嘅就係一啲比較你覺得舒服同埋好浪漫嘅顏色，你可以換嘅、 嗯。 你換咗之後嘅話，你仲可以點佢，又可以光啲，又可以窄細啲。咁你有唔同嘅角落嗰度有呢啲咁樣嘅光，你就可以營造到嘅就係你自己喜歡嘅氣氛，係、 嗯、 咪？有時譬如可能有朋友嚟飲酒嘅，我想有一個吧嘅感覺， 哇， 係咪啊？咁你又開呢一盞唔開呢一盞，係啦， 再播啲爵士音樂。 冇錯啦，跟住大家就飲呢、這個就係飲威士忌嘅時候嘅燈光嚟嘅。如果你話要開即係 party 嘅話，你又有唔同嘅燈嘅，好好玩嘅你喺屋企可以整到。 開 party 掛翻個 mirror ball 出嚟先， 咁就要 dancing queen 啦。系咪 先？好，每人制造快乐的气氛，快乐的家庭，天天都是快乐日子。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翻嚟会有网上情同埋沙啲猫今日嘅古古啊学古文。 你知唔知十号系咩日子啊？ 系咩日子？ 唔知咧。 你讲，翻嚟讲。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精简人生，人的一生经常奋斗一世，我们心里面最好的活法就是有，什么都要有，有楼有车有钱。随着年龄增长，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才发现，人生最幸运的是没有烦恼，没有疾病，没有灾祸，家人平平安安，身体健健康康，比什么都有更加好。人要学习和某些事讲再见，第一就是内心的负面想法。事情发生了，不需要多想多动，与其总是胡思乱想担心会发生什么事，不如努力做好自己，去掉杂念，去掉不好的想法，这个就是第一个人生要放弃的。第二，离开你的人，远离那些话走就走不留恋不回头的人，这个世界哪个都不是哪个的谁，有相聚就有分别，有眷恋就有厌弃，有些人要离开本来就是平常事。第三，放低膨胀的人类的欲望，我们在奋斗过程之中，哪个不想要更多更大更好，但是不可以被欲望淹没自己，克制欲望，脚踏实地做好自己，就有好的成绩。人生学习精简，前进的路上压力巨大，学会适当的清零生活，不要令自己背负太多，不要令自己想得太多。心宽路会宽，想开阴霾就会远离，开心生活健康生活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切随风。 阿 B 中人同佢哋一首《让一切随风》啊，十一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浮人》，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浮人啊！ 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抽身， 点名 唔使点， 点解？ 因为有一个人冇翻啊嘛， 话嗱俾你听， 讲咗俾你知啦。 你两只眼望住，你得两个陀，仲要点名？唔使啦，系嘛？ 我其实想睇边一个冇翻。 而家话俾你听，小杨嘢 系啊， 你因为有事， 你通知佢啊，叫佢办退学手续啊， 唔使通知啦， 佢退咗啦， 系啊，但系佢继续交学费，你好唔好惊？ 好惊， 咁就得，咁就得，即系可以继续 豁免佢， 系啊， 留个位俾佢啦。 佢啊，好勤力噶，做好多家学校嘅功课，而家翻紧另一间学校而家， 系咩？咁抵死， 好犀利啊！ 头先都问过啦，听日十号系咩日子？ 唔知道、 啊，星期二 系啊，教师节 哦 ，Teacher Day， 九月十号 系， 嗯， 咁啊，今日讲老 师， 好 啊， 好，老师，你哋谂起乜嘢？ 你咯， 仲有咧？ 你咯，好嘅老师同埋以前嘅老师， 三粒星， 点解啊？ 因为佢叻， 三人行必有我师咯。 系，仲有咧？ 仲有啊，就系以前一啲嘅就系好嘅老师咯。 系，例如咧？ 以前好多老师都好好噶。 读书嗰阵时嗰啲啊， 我音乐老师咯。 系，我记得佢私自教你音乐。 系啊，好好啊， 呢啲好啊。 我最近应该都可以有机会同佢再见面啦。 哦， 系啊， 喺香港啊， 系啊， 请佢上嚟坐下。 唔会啦， 点解啊？ 我费事介绍啲坏人俾佢识，等佢知道嗰阵，唉。都话你 社会 咁啊，梁咪咪好心，你做乜好人啊？ 我 系 好 白你啊， 我白你讲嘅， 佢好白 我 讲 嘅，系啊， 佢你 系 望住我呢叫做指桑骂槐，仲衰啊！ 你点知嘅？ 因为我成日都系咁， 做惯做熟， 系啊， 好叻啊！ 万世师表系边个？ 孔子 啱啦。喂，其实咧，中国古代 仲 有 老夫子，我搞笑嘅啫。 你觉得好好笑咩？ 我觉得好笑，对唔住你继续讲。 今日讲老师咁严肃嘅题目，你又讲老夫子， 但你又笑嘅， 因为真系好笑。 系咯， 大开心啫， 大开心啫。 万世师表孔子， 系 孔子个老师系边个啊？ 孔子个老师， 孔子个老师咯，就系 我哋识唔识噶？ 你梗唔识 记录有写噶 嘛？唔识哦，唔知哦。 有记录， 有记录，梗系有。 佢叫咩子啊？ 唔啱，佢系一个细路仔嚟。 诶， 孔子个老师系一个七岁嘅细路仔， 点可能？ 你唔信啊？ 教佢乜嘢？ 教佢都做人嘅道理，仲有佢哋好多嘅对答问题咧。你知佢问乜啊？个细路仔，即系两个之间去问 世界系点嚟嘅？ 我喺边度嚟啊？咁嗰啲咯， 错。 人生嘅意义 唔系 读书为咗乜？ 佢哋都系问 IQ 题 啊！吓， 得唔得意啊？ 整条 IQ 题嚟啊！ 好啊，问佢咩题？ 佢老师问佢咩 IQ 题？ 好，听住啦。 嗯，有啲意思喎，今日 有咩火？阿孔子问佢， 系 孔子问个小朋友， 系 有咩火？ 系有咩火系冇烟？有咩水系冇雨嘅？ 嗯，有咩 怒火 系冇烟？ 错， 你真係見到啲火㗎、 哦、 你真係會見到㗎。 鬼火 唔啱，你鬼火係嗰啲迷信啫。佢哋真係幾千年前都唔係 IQ 題㗎，你睇下。 但係 IQ 題嚟㗎，唔係物理題嚟嘅。 唔係，唔係你當都係 嗰 類啦。 嗰陣時候佢哋唔知係 啦， 係 啦。 有咩火係冇意？ 熄咗嘅火。 細路仔唔係個細路仔識答喎。 嚇！ 係啊，開估啦， 好 嘛？ 好啊，好啊。 乜嘢水係冇魚咧？井水。 哦， 呢個真 係 事實， 冇 魚㗎。 嗯。 咩火係冇煙嘅咧？螢火。 哦， 萤火虫嘅火 系即系嗰啲点，反正都系青青地色嗰啲萤火啦、 嗯。因为嗰啲系最纯嘅火嘛，火系冇烟噶嘛。 系、 嗯、 啊， 嗯， 好，继续咯。 系 咩树系冇枝噶？咩山系冇石噶？ 哇，咩树 即 系 佢哋 冇 枝啊？呢个点解呢个小朋友系孔子嘅老师咧？ 系 就系、是、因为孔子同佢对答咧，发觉呢个细路仔咧 好智慧， 劲啊！劲到咧，于是就拜佢为师。 嗯， 有记载嘅吓。 系系系。 嗯， 咩树系冇枝嘅？ 系啊， 死树、枯树。 诶，啱啦，你有啲聪明。 枯树系冇枝。 系啊，系啊，系啊。 仲有咩话？ 仲有咧？ 咩山系冇石？ 系啊。 嗯，咩山啊？ 咩山啊？林山。 假山。 林山山。 假山老师。即系人哋啲花园嗰啲假山， 你得我笑完先， 有山啦， 笑完啦， 好啊， 唔啱，系真嘅山嚟嘅， 咩 山 系冇石 啊？系 啊， 即系等于头先咩树啊，冇枝咧， 开门见山，愚公移山。啊、我唯有 几 多 个字啊？ 你都真系唔同啊！ 几 多 个字？ 你同 Johnny 嗰啲 level 真系唔同。 Johnny 系啊，真系唔系嗰啲 level。 两个字， 你话 IQ 题啊嘛？ 即系咩山啊嘛？ 系啦。 火山、 土山 啊， 土山即系嗰啲好多泥啊，嗰啲咧冇石噶，系啦。咁呢、 哦、 个小朋友咧姓项噶，叫阿铎。 项铎 系啊，阿铎仔啊。 嗯， 阿铎仔老咗叫咩名字？ 铎叔 啊，老铎，老铎， 项叔叔就唔系铎叔。 唔系啊，咁叫阿铎啊嘛，叫佢做铎叔咯。我啱。 读书 得得得， 你啱 啦。其实咧，话说点解佢哋会相遇嘅咧？有一日咧，阿孔子啊坐住个马车啊，咁啊指路就，咦？点解有个细路喺个地 路 上嗰条路上面咧，喺度玩 跳飞机？ 佢唔系玩跳飞机，佢用啲石咧起咗个城啊。然后咧，阿铎仔咧就坐咗喺里边。咁啊，指路好似好巴闭，一路 行开。 系啦，行下，佢唔让。咁啊，落去问佢：，喂，细路，你做咩唔让路啊？个马车嚟。 嗯。 你知唔知细路点样答？ 因为我城堡建咗喺度。 系啦，因为你听过呢个故事啊嘛。 听过啊，估咋？ 系啊，佢话咧，只有马车。系 兜路， 即系兜路嘅啫，唔会 城堡搬， 踩落个城堡度。 系啦，城堡系唔会搬开。咁啊，哇！阿子路好嬲啊，听到想打佢。咁啊，Johnny 梗系出手啦。我冇打。佢话呢个细路有意思， 系 即系佢真系觉得佢好有唔 心。 其实我觉得佢冇噶。 阿铎仔 唔系阿铎仔，我砌咗一个咁嘅嘢，就等于我画咗个跳飞机喺度，你突然间叫我行开，我梗唔制啦。 啊，即系你都会咁样样。 我梗系会啊， 细路仔 你真系可以兜路噶嘛？ 系啊， 你一定要踩我个飞机啫。 即系佢觉得咧意思咧，从来啲城堡咧 唔 会 喐 移开。唔 会为 只 马而喐， 系啊系啊，之后你只马， 我觉得系佢自己谂多咗啫 ，Johnny。 Johnny 谂， 佢个答，佢个 答 案背后 多咗咯。 答案背后有啲意思， 因为你将佢赋予一样嘢，佢就哇，佢一定有啲嘢嘅，咁你就觉得佢有啲嘢噶啦。有时你咁样都系咁噶，其实佢一个童言嚟噶咋， 系可以咁讲啦。咁啊，再继续问，系听住乜嘢日子系唔足？乜嘢日子系有余嘅？ 二月唔足， 唔系 乜嘢日子系唔足啊？ 系啊， 乜嘢日子系唔足？唔知道，我真系估唔到。 冬天嘅日子咧日短啊，所以系唔足。 哦、 夏天咧、 哦、 日长啦。咁、哦、呢个咧，佢真系觉得阿铎仔咧好有聪明才智啊。 嗯， 你唔好扁嘴啦。 唔系，我真唔觉得系咯。Sorry， 我唔认同，所以我好难用你嗰个思维嚟去谂。你可以咁样讲嘅，系啦，即系一啲 IQ 嘅嘢咯。 系 OK， 你又似你啊，你老师你作句。 仲衰，算你继续，你继续讲翻佢啲 I Q 题。 唔得， 佢仲有冇用 I Q 题？ 有， 仲有噶嘛？ 除咗呢啲，仲有好多嘢嘅，即系两个人嘅对答 都系度叔作噶。 唔系，其实两个人之间嘅对话，你问下我，我问下你咁样。即系阿孔子咧，阿 Johnny 曾经问过佢：，喂，点解你唔去玩啊？你点会点答啊？ 因为已经玩大 玩紧，而家咪玩紧，我而家咪玩紧。 即系曾经佢哋有阿呢个铎仔咧，三难孔子啊，系啊， 拦住佢唔俾行， 唔系难系， 我难题个难 系啊嗱。咁佢你知唔知阿铎仔点啊？话点解唔同啲细路仔玩？ 因为佢哋唔好 level， 因为佢哋太低。 唔系佢话，因为咧唔知点解啊？佢答嘅时候就话咧，因为如果同佢玩咧。啲衫会烂晒啊，所以玩嚟做咩嚟？ 哦，咁奇怪，玩要搣烂啲衫咁。 我唔知佢玩， 胡扯啲衫。 我唔知佢玩咩 好粗暴。 咁你都觉得难到佢啊？ 系啊。 但点解 Johnny 会觉得呢个咁嘅答案难到佢啊？ 唔系，即系佢对答之间有好多呢个唔系 答案。 系啦，佢觉得呢个系佢啲特别嘅答案。系啦， 系。 呢个细路仔都几得意喎， 7岁咋佢？系啊， 即系唔中意同人玩。扯烂衫， 如果系劲嘅就冇理由唔出名啦。 阿铎仔都出名噶， 铎仔出名啊， 出名噶。嗱，佢曾经有几个问题， 你继续， 问曾经问咧就话天上有几多粒星星？ 问孔子， 唔系孔子问阿铎仔， 系 即系想你咁巴闭， 我知 考你， 佢就求其噏一个数，你数啊。如果唔系， 唔系 无限咯， 唔系。佢话咧，佢当时佢哋倾紧偈嘅吓，阿铎仔就话啦：，喂，而家我哋讲紧地下嘅事，你做咩无端端 扯上 天上啊？咁啊，阿 Johnny 愤气啦，好，我哋而家就讲地下嘅事。 系， 咁啊，铎仔问佢啦：，咁地上边咧有几多间屋啊？ 嗯哼， 咁啊，孔子就答唔到啦。 啊哈， 吓，即系佢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跟住佢再问佢啦：，喂，而家我哋讲紧眼前嘅嘢，咁好，阿铎仔话好，我就问 讲 翻眼 前 嘅 嘢。 嗯。前面有几多粒蚁啊？ 唔系 咁样，跟住佢就话我又估唔到，跟住佢就好啦。咁如果系咁样， 累紧， 即系讲啲咁样系咪？ 累紧， 纠缠落去系咪啊？咁蚁有几多只？有几多只蚁？ 佢唔系问佢蚁， 个蚁兜里面有几多只蚁啊？ 佢唔系问佢蚁， 佢问咩？ 眼前嘅嘢， 眼前嘅嘢，眼前 有几棵树？ 眼前有啲咩啊？ 有几多眼屎？ 累紧啦， 啊哈， 有几多条眉？ 眼眉毛 系啊，咁佢即系。佢全部用呢啲嘢去窒翻孔子， 即系基本上呢啲冇答案嘅，攞嚟拗啫。 即系留难佢啦，系啊，咁两个就喺度咁样样。从此咧，佢就即系跟咗佢做，认咗佢做老师。呢个系有记载嘅，即系《战国策》嗰啲全部，你哋冇睇啊？ 想俾我 唔系我冇睇，因为我真系会觉得有咩咁特别。其实就系 作句， 即系就系嗰啲细路仔嗰啲， 唔系我谂系即系当时佢觉得，诶呢个细路仔 佢嘴嚼嚼咯， 系 咪啊？佢又唔会怕我，我话晒我都系万世师表， 系啊，三千年前你撞细路长，你撞到孔子都可能 系啊，另外一个细路长嚟噶啦， 系啊，你可能啊长仔都好出名， 唔系我可能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佢有一啲嘅童真，同埋嘅就系佢唔会话即系因为佢系一个哇万世师表，所以佢惊佢，佢亦都会够谂同佢讲嘢，咁我谂系呢一样嘢会。觉得嘅就系哇，好佩服佢啩。但系你话佢里面嘅嘢系咪真系好有一 段 道理咧？有少少啦。咁但系我又唔知咧，我唔知点讲，系啊，即系。 我觉得佢咧系一个嘴嚼嚼，同埋唔瞓书嘅，系唔瞓书，即系激起咗佢童真咧，所以出好多呢题啫。不过阿 Johnny 咧都系几得意嘅，即系将样嘢记录咗落嚟，系嘛？ 系啊，系啊，好作句， 作句 系啊，老师。 老用老师啊， 系， 老 两个随边个谂到就讲啦。你太老母作句生疏晒。 我跟随咗马老师，而家问乜都唔知 道，蠢惨， 因为蠢咗，啲智力下降咗， 高好入高，你啊。 哎呀，老师你究竟知唔知道？我真系觉得上你嗰堂 好低 B， 好嘢！ 呢个有意思喎。其实咧，细即系喺中国历史上咧，有几个都好出名嘅老师 啊， 包括有韩愈啦，有荀子啦，佢有一篇劝学篇， 你冇 份 咩？你冇登 名？我冇 登记。 仲有一个人咧。即系孔子又有份啦，咁小朋友阿韩铎都有份，另一个咧 叫鬼谷子， 我听过 啊，算命噶嘛？ 系啊，你讲下鬼谷子啊？ 我净系知道 算命。我就睇 粤语 长片度见到有噶咋，永远都系戴顶帽咁样，咁跟住咧就攞住写住鬼谷子，咁跟住唔知做乜嘢，原来可能系病咗，跟住又唔知发生咩事嘅话，就会叫个妹仔出去揾鬼谷子翻嚟同佢睇下，究竟屋企会唔会有啲 鬼 事咯？呢边就 系 我睇嘅剧情啦，关唔关事啊？ 系咪呢个人咧？ 呢个系一个世外奇人嚟。即系真正呢个历史上的鬼谷子， 即系呢个人噶， 系有佢住喺深山嘅。嗯，听讲咧，佢冇落过山，佢净系落过山一次。 嗯， 不过佢通晓晒所有嘅世事。 嗯， 即系咩事佢都知。 可能佢睇 internet 咧，唔知啊，佢冇 internet， 佢冇教，佢冇 WiFi 啊。唔系， 哇，好劲啊！ 佢点样知道世间事？ 咁你点？咁啲人佢都冇落过去嘅话，啲人点 知 佢 知 道佢知咧？ 系你点知佢知？ 你哋两个真系嘴嚼嚼， 唔系真系咁 啊！ 我知，我知，我知。 逻辑嘅问题啊嘛， 但系因为有人问佢嘢啊，佢知道啊。 我啲人上去揾佢， 系啦系啦，鬼谷子系。如果你哋有嘢问鬼谷子咧，佢又乜都知。你会问佢乜嘢啊？ 我唔会问佢嘢。 点解啊？ 你要我问，我偏唔问咯。 似佢， 好有意思，有意思，我中意，够意思。 好。 你咧 俾你知道我啲嘢， 我会问世界上有冇世界末日？睇下佢。 我谂呢啲好难答，你要问翻行度啊，度仔啊。 佢就可能有啲智慧之语。 系啦。喂，但系呢个 咪对住你，我咪世界末日咯。 可能就讲呢啲说话啦。每次我 唔系一直系讲 呢啲，每次同你一齐，我觉得世界末日。 系啊，但系鬼谷子都好多出名嘅学生噶。 嗯， 你估系有边个啊？真系出名，即系大家听过。 司马光。 唔系。即系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曹操， 曹操唔系战国， 项羽 唔系唔关事， 系边个啊？ 苏秦， 哦， 张仪，仲有《孙子兵法》嘅孙膑， 哇， 系啊，佢全部系啊，佢真系好犀利嘅。 佢唔落山点跟佢学嘢？ 我点知啫？ 咪 上 去上 山 啊嘛，可以上山容易落山难啊嘛，咪你上山容易啲，咁梗系上山啦。 系啊， 系嘛？呢啲咪就系头先你讲啲嘢咯。系嘛？点会知道啊？上山容易落山难嘛。 喂，如果我谂下谂下咧，如果我哋三个生活喺古代咧，可能我哋都好出名噶喎。 O K 噶， 系啊， 系啊，你只需要佢就系唔负责任咁样去乱咁驳佢，就 O K 噶。 分分钟阿鬼谷子系我学生喎。 梗系啦，佢都有啲意思，有啲意思。 喂，你收边个做学生啊？如果系你， 我会收《孙子兵法》。 咁如果鬼谷子跟咗你，佢咪叫鬼马派啊？ 哎，鬼马，鬼马正啊，就系咁啦。教师节就系听日 ，OK， 教师节仲到啊 ？Thank you， 继续。Where's the target now？ 没做错事，但背面写到一身的字，入狱得几次，没什么好意。做箭靶都可以，分内是有鼻子，独凭眼睛是不得已。走人的子弹痛处飞，做好充足戒备。Be a moving target with a higher ground, never feeling down。弱智君子终不会死，属于一种胜利。无妨责备，闲话精选草拟。around 最近我已反反弹弹弹 詹天明嘅呢首麻烦弹开系十一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綠色和平聯同香港大學和台灣的大學進行研究，發現本港五種郊野常見動物的糞便樣本當中，八成半含有微塑膠，反映即棄塑膠造成的污染已經從城市擴展至郊野，增加進入食物鏈的風險。研究團隊前年在七個分布港九新界和離島的郊區採樣點收集100個水牛、猕猴、野豬、黃牛和東亞豪豬共五種哺乳類動物的糞便樣本，結果顯示全部地方採集的糞便樣本都發現微塑膠，共發現2503粒。綠色和平項目主任譚詠麟表示，檢測到的微塑膠類別主要是聚乙烯和聚丙烯，常見於即棄塑膠包裝、外賣盒和即棄餐具，強調源頭減廢是最容易和慳水慳力的治本方法，應該減少製造塑膠保護環境。內地8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升 0.6%， 創半年新高，升幅比7月高 0.1 個百分點， CPI 按月升 0.4%， 連續兩個月錄得升幅，但是升幅回落 0.1 個百分點，按月和按年升幅都不及預期。頭八個月 CPI 按年升 0.2%。 至於上游生產成本跌幅再度擴大，八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按年跌 1.8%， 差過預期，按月跌 0.7%， 跌幅比七月分別擴大1和 0.5 個百分點，創四個月以來最大按年跌幅。頭八個月 PPI 按年跌 1.9%。 美國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何錦麗與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首場電視辯論將會在本港時間星期三早上舉行，預料雙方會就移民、墮胎等的議題激烈交鋒。紐約時報有份進行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是 48%， 領先何錦麗一個百分點，是近一個月來特朗普首度反先。調查在今個月3日至6日進行，有分析認為特朗普的支持度非常穩固，何錦麗的聲勢稍有下降，有近三成受訪選民說對他仍然不了解。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30点，跌314点，总成交金额58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0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70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蚊，跌5.4；中海油18.84，跌1蚊；盈富基金17.81，跌2.8；美团118.8，跌5毫；阿里巴巴78.65，跌1.15；招商銀行28.75，跌1.55；中國石油股份5.96，跌3.6；康方生物52.9，升4.7；中國平安34.35，跌1.25；工商銀行4.16，跌5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96， 日元 142.78，瑞士法郎0.845，加元1.356，人民币7.107，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5,797点，跌594点。港金报23,22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7.88美元，卖出2,49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元芳。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还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和青衣南桥落斜落葵芳。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今个星期深度有嘉宾，有 Brian 陈安立， 波斯尼亚的朋友， 是没错，他们有经历战争，但他们还是小朋友。 嗯， 你夜晚不可以开灯，你开灯呢炮弹就会攻击你，跟住成家人就匿在这个被里面，在个灯泡下面这样过一晚。我想对于那一代来讲，那个创伤是最大的。 身在香港的朋友真的很幸运。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陈淑兰、陈子清、彭永仪、林思敏，他 抗美援朝，浴血奋战，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暴雪寒冬，战场上兄弟同心，誓要保卫家园。高淳、黄子琪同气连枝，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35分，港台电视3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风骚快活啦！星期一九月九号呢个11点40分嘅，咪讲下电影、电视同埋剧集啦。今日礼拜睇咗一套纪录片，呢一个咧叫做《恐怖前任全纪录》，亦都有个译名叫《爱上魔鬼》啊。但系呢个团队之前咧拍过另外一个剧集叫做咧《恐怖室友全纪录》，即系 roommate， 全部都系 全部都系讲喺你身边，可能系同你好 friend 嘅、玩开嘅，或者你最爱嘅人咧，突然间会变成魔鬼嘅故仔。 哦，佢恐怖真系魔鬼。唔係啲 啲行為、 魔鬼意思，即係佢嘅行為。 行為 其實佢嘅行為 真人嚟嘅， 真人嚟嘅， 人嚟嘅。 佢個恐怖咧就係話係真事發生喺美國唔同嘅州份，真人真事啦。咁咧。同埋第二樣嘢恐怖咧，就係話每一個都係由一個好甜蜜嘅愛情故事開始嘅。 哦， 係啦，咁我睇咗四集，我睇翻網上嗰啲評語，個個都哇好多人驚啊，睇到哗哗聲。可能 你講啲例子嚟聽， 我會講下。可能佢哋點解覺得恐怖咧？就係、是、你心目中你覺得可能恐怖前任，可能最多佢係騷擾你，shocking 即係跟住你，或者佢係打你，即係等等嘅啫。 嗯， 唔止啊。 哇！ 佢哋做嘅嘢咧，係遠遠超過即係我哋所謂觀眾咧個想像啦咁嘅樣。佢有幾樣嘢，我會覺得我個人覺得即係做得幾好嘅。第一，佢訪問翻個受害者啦，嗱、加害嗰個就唔會訪問噶啦，因為有啲已經即係唔喺呢個世界上，拉咗死咗噶啦。咁咧，受害者會訪問啦，受害者嘅親人啦，因為呢啲親人都係喺某種程度上目擊成件事，同埋受到滋擾嘅。訪問翻查案嗰個警探啦，佢會有一啲咧兇案現場嘅片啊，影翻佢哋入去嘅時候見到有個人瞓咗，即係影埋呢啲片啦。有新聞報告，即係個新聞嗰人可能報道今日喺乜乜州份有一個女仔咁，即係會播埋嗰啲嘅。咁所以係幾全面。另外一樣嘢有啲叫案情重演，嗱，譬如咧佢。点样行入屋里边拎一个锤类似咁啦，咁点样做翻出嚟咧？佢就画嘅卡通嚟嘅，但系呢卡通咧系做得好逼真。例如嗰个人有纹身嘅左手臂，佢画埋嘅，即系完全你唔会觉得好渣咯。即系佢用卡通去做翻晒成套，所以系好 complete 讲翻晒成件事嘅始末，讲嘅点样认识啦，呢个男仔点样去兜搭佢啦咁样。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话有个女仔。几成功噶？佢喺一间大嘅投资公司做，赚咗一笔钱，开咗间餐厅。咁咧后来咧，餐厅有个食客诶同佢倾偈，话自己系警察嚟噶，做咩支枪噶？咁佢对佢有信心啦，佢系警察，又教佢嗱呢个咧嗰啲 cam 要咁摆先影得到啲警察噶，如果有贼咁样。咁于是开始慢慢就拍拖啦。点知拍咗一年拖之后咧，先知原来佢系一个。结咗婚嘅，即系已经有老婆啦、 哦。渣男 系啦，咁啊要同佢分手啦，咁佢又唔肯， 唔肯 咧就有一日， 佢真系差人嚟嘅， 佢唔系差人，连呢样嘢都系呃嘅。 哇， 好啦，佢只系冒充差人嘅啫，佢拎住锁匙，因为个女仔俾咗锁匙佢嘅，你嚟屋企，你嗱我俾张锁匙你啦，咁有一日咧呢个渣男就嚟啦，佢最初唔肯开门俾佢，我哋分咗手啦，你唔好嚟，我俾锁匙你，你咁都唔开门，咁佢就因为呢抽锁匙。开咗道门，佢入去打到佢一身伤啦，同埋仲性侵咗佢，然后走咗去啦。好啦，咁当然佢会报警啦，拉咗呢一个渣男之后咧，就排期上庭咯，等候上庭审呢件事咯。就喺等候嘅时候，呢、這个女仔就俾警察拉咗啦，几犀利？ 点解啊？ 喺你未告我之前。首先咧就拉咗你啦，因为咧佢揾咗三个人，佢买通咗三个人，分别都报警话，有个女人咧扮警察持械行劫我啊，形容埋嗰女人个样，讲埋佢车牌，跟住就拉咗呢个女仔啦。咁呢三个佢买通嘅人咧就喺指证证人嘅时候系佢啦，当晚就系佢扮警察持械行劫我，但系呢个女仔揾唔到不在现场嘅证据，即系佢 proof 唔到佢冇做。於是就喺監獄裏邊韞咗半年。 哇！ 你諗下，佢幾處心積慮，你告我啊嘛？ 咁都幾差喎、 啊。係咯。咁你唔覺得分手咯？ 唔係啊，你唔會覺得呢個社會好恐怖咩？如果係咁， 真 係 即 係我唔淨係唔講你係男女之間嘅， 點解你可以揾三個人噏幾句就可以拉到 我？而到最後尾嘅時候，我冇做過，到最後尾就我要坐監喎。 坐咗半年喎， 好驚、啊。 所以 at the end 呢一個故仔咧，其實對唔住唔係故仔，呢、這個新聞啊，最後呢個女仔。搞掂晒成件事咧，佢系告埋警察嗰边噶，因为佢无辜地坐咗六个月 监，咁儿戏嗰查案， 咁啊剪翻段新闻片咧，个新闻报告员都话某某州份有一个女仔，因为俾男朋友咧系叫 set up 啦，即系陷害啦，系坐咗半年监。 哇！ 佢本来咧系嗰一晚，其中有一晚话俾人持械行劫咧，佢本来喺某某赌场咧系影到佢赌紧钱，但系因为嗰个赌场个 cam 唔靓啊。側面同埋有啲花紋咧，法官話呢一個唔可以作為呈堂證供拎走咁樣，所以佢 proof 唔到自己咧冇做。 但係佢應該有揸車啦，好多 cam 嘅應該嗬。 唔知啦，總之咧就係成件事就令到佢好慘啦。嗱呢個即係其中一個，但係另外有啲咧我就唔講啦，因為嗰啲好殘忍嘅，因為嗰啲所謂恐怖前度殺埋佢屋企人嘅。 咁就係美國一啲嘅兇案嘅記錄嚟咁樣咯。咁睇完之後，你會覺得原來愛嘅反面果然就係恨啊嚇。咁啊， 都 係 循規蹈矩算 一套紀錄片嚟，愛上魔鬼或者叫做恐怖前導嘅。 真 係 驚 嘅 呢啲嘢， 係啊，好你好驚噶。最驚就係佢冚爛都好，形容好甜蜜啊！佢對佢點好啊？慢慢慢慢，突然之間就，所以其中有一個女仔佢話：其實我都唔知佢本來就係一個魔鬼。定系我要离开，所以令到佢变成魔鬼，我已经分唔清 了。哦，仲要哇，仲将自己啲责任揽埋上身 啊，咁就好惨。OK， 好呢个就系我小说嘅介绍啊。 好啦，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其实就喺未睇之前咧，已经想买呢一本书好耐，咁但系就最后屘都唔记得咗，因为其实佢一个长篇嘅小说，所以如果你要开始睇一个长篇嘅小说嘅话，你需要准备好长嘅时间， 好大勇气啊，大佬。 因为我惊我开始咗嘅时候嘅话，我不能自拔啊。咁呢一个电影嘅话，我好开心，因为咧就咁啱。啱啱過去咗嗰三日咧，突然之間有一日咧係 fit 咗落去我平時睇開嗰啲嘢度啊！你可能都會中意呢一套電影，我一睇嘅就呢套咪就係我本想睇嗰本書咯。原來佢已經拍咗電影啦。咁我想要介紹嘅呢一套嘅就係內地嘅一個電影，叫做《一句頂一萬句》。 我覺得好似細路仔駁嘴嗰啲。 原來唔係咁嘅意思，英文名叫做《Someone to Talk To》。OK， 改編自一個書籍嘅一個電影啦，咁而且咧就要介紹翻係一個當代嘅著名作家，佢叫做劉震雲啊，同名小説所改編嘅。馮小剛好想改編佢呢一個小説，但佢最後尾嘅時候都冇俾到佢，竟然嘅就係自己做咗編劇之後咧，就俾咗佢個女去拍，而佢個女嘅係一位新晉嘅導演。嗱，我覺得啊嚇，火候真係爭啲嘅，我會相信嘅就係俾一位再勁啲嘅嘅老師級嘅一個嘅導演拍嘅話，可能會更加好，但係佢都唔差嚇。取材自咧就係著呢一個叫做一句頂一萬句，係一個長篇嘅小説，佢只係取材住小説當中部分情節同埋人物啫。宣傳嘅句語嘅話非常之吸睛，佢叫做嘅就係一個六母子嘅史詩。 六母子， 大六母啊，大六母嘅一个古仔啊，一个史诗嘅故事啊。荣获咧就系呢个茅盾文学奖嘅长篇小说啦，佢就改咗呢一本嘢。好啦，咁其实里面所讲嘅一啲嘢嘅话，譬如喺度讲紧，如果我讲错一句说话，我要纠正一句说话有几难？揾人讲一句说话有几难？有啲说话应该讲定系唔讲？几时讲？要点讲？以及就係有啲説話，如果唔講，我究竟喺度成就咗啲乜嘢嘅風平浪靜咧？一紮你要深思嘅嘢，都係同説話有關。 我真係你俾我講兩句，喂，説話真係要好小心，要慎言，因為咧你講咗出去咧，真係收唔翻嘅。即係你話人啊，或者你無心之失咧，原來人哋聽落去咧。好难受， 又或者就喺人生当中嘅话，你系面对紧一啲好唔开心嘅嘢嘅时候，好可能有一个好朋友同你讲一句说话，一句顶一万句，系咪啊？佢就会点醒你啊！即系有好多好多佢里面呢啲咁嘅思考嘅嘢嘅话咧，喺一套电影里面嘅话，佢全部串连晒一齐，即系有好多嘅情节嘅话，就可以答到头先你所讲嘅一句说话，讲错咗一句说话，我要纠正，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呢句说话有几难啊？真系好难啊！有时有理说不清啊！ 系 咪 啊？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越描越 都系讲紧说话。 系啊， 要讲紧嘅就系揾人讲句说话有几难嘅，就系喺度讲紧嘅。譬如可能初头一对男女，大家好开心。拍拖嘅时候嘅话，千言万语好多嘢讲，慢慢慢慢嘅话，经历一啲婚姻唔开心或者系点样嘅话，开始冇嘢讲。 哎呀，好惨、啊！ 我喺出边度揾另外一个人去讲啲说话嘅时候，有几难啊？讲一句真心嘅说话有几难？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嘅就系佢介绍呢一本书、介绍呢套电影嘅嗰啲咁嘅点子，已经好吸引啦。好啦，故事讲乜嘢咧？嚟咯，讲紧一个就系结婚十年嘅一对夫妻啦。咁一个老公咧就叫做牛爱国吓、就叫简称叫做爱国先啦。发现自己嘅老婆丽娜有外遇 ，OK？ 个外遇重要嘅就系住喺屋企附近嘅开一间摄影铺嘅一个老板。咁至于老婆死口都唔认，话自己冇。咁为咗要保存住成个家，佢就协议啊，即系个老婆啊吓，协议同阿小王咧，即系佢嗰个第三者啦。好啦，我同你分手，唔好搞到我家即系散晒。咁所以佢好死唔死嘅话咧，阿小王话得分手都得，但系要求要有一个好正式嘅告别嘅仪式，就系你要陪我五日。 哇！哇！好无赖，好渣男、 啊。有呢啲咁嘅事啊！我相信。 你陪我五日 ，OK？ 呢个就我哋嘅终极之旅啦。之后咧，我同你分手，系啦，各不相欠。咁啊，当然阿老婆应承啦，系咪？好啦，点不知好死唔死，俾个老公跟踪，证实佢哋两个真系喺埋一齐。仲有嘅就系证实咗老婆讲大话啦。第一，第二嘅就系一齐去酒店开房，跟住咧，哇！佢嬲到不得之，你话决定我一定要报仇。OK， 跟住佢就话佢不但止就系想佢个老婆消失，其实谂到好偏噶啦，已经吓。仲有嘅就系讲埋俾个第三者个老婆知。 哇， 搞到好大件事。好啦，点知小王嗰个老婆嘅话咧，选择自杀。 哎呀， 好在自杀不遂啊！小王咧又同个老婆咧，因为咁样嘅话，啊、哎，我怕佢啦，真系唔系咁好啊！即系我而家搞到即系两家人都已经系咁样，我老婆又要自杀、到最后咩时候，佢哋两个好翻，佢哋两个好翻，好啦。但呢个婚姻破裂嘅话咧，亦都连累咗嘅就系即系成个三家散晒，因为佢哋都两个人咧系有个女嘅 ，OK？ 个老婆就话：喂，咁样落去嘅话真系唔得，我要求离婚。但系咧，阿外国就唔肯，佢就系话，除非系咁样啦，如果嗰、那个男人佢要离婚，同你喺埋一齐，佢娶你嘅，我就同你离婚。其实玩佢噶咋，唔会啊嘛，因为佢哋两个已经好翻啊嘛。我系咪讲到混乱啊？ 唔混乱 系咪？而家明系咪？好啦，咁啊，跟住佢先肯离婚。咁跟住咧，就大家就咁样陷入一个胶着嘅状态啦。好啦，表面上你见得好似风平浪静咯，因为嗰个第三者个老婆因为自杀，所以佢又翻埋一齐啦。佢哋两个好翻啦。好啦，咁另外个老婆虽然系要同阿外国话要离婚，但系咧个阿外国又话，除非佢肯离婚娶你，我先至肯离婚，即系唔肯啦。好啦，咁以为大家冇咩事啦，点知过紧一啲就风平浪静嘅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嘅话，突然之间有一日佢同个朋友打边炉，点知小王个老婆出现同佢讲话，你知唔知两个去咗边啊？对，两个去咗私奔，佢哋走咗。 哇！ 系啦，跟住咧，佢嘅小王嘅老婆嘅话咧，就以死要威逼啊外国咧，一定要揾佢哋翻嚟。有啲乜嘢嘅话咧，大家以口六辩，大家讲清楚，系咪？好啦，咁啊，本来咧呢一个外国已经唔想再搞呢咁嘅嘢，佢谂住瞒住大家，就话哦，好啦，我揾呢对贱人翻嚟啦。咁但系其实咧，就系想自己行开几日，谂住去散下心嘅啫。点知俾佢喺佢要去揾佢哋个呢对男女个地方嗰度咧，撞翻佢以前一个旧嘅女同学。 嗯，又系情人嚟嘅。 想起以前咧，其实咧就又唔系情人，喺度讲紧嘅就系以前一啲嘅就系充满住理想嗰啲日子。其实嗰啲位几惨嘅，但系大家分别嘅就系都系做紧一啲即系低下层嘅工作。咁譬如可能佢以前都好想自己有一番作为，最后尾嘅话外国做咗啲咩嘢咧，沦为一个嘅就鞋匠，即系帮人哋修整鞋嘅啫。咁女同学当然就劝佢啦，有一句说话嘅话系一句金句，就即系一句顶一万句啦。佢就系话有好多嘢你唔好再谂咁多，日子系过以后，唔系过以前嘅。 嗯，喂，呢句有意思， 有意思。女同学劝佢啊，日子系过以后嘅，唔系、 啊、 过以前嘅、 啊。以前我都过咗去啦。 系啦、啊，咁究竟因为呢一句咁嘅说话嘅话咧，佢有冇谂通咗咧？点不知撞完佢呢个老同学之后嘅话咧，佢谂住要去搭火车，喺火车站嗰度咧就俾佢撞到。 阿小王同佢老婆 系啦，咁、之后点样发生咧？我就唔讲啦，系啦。佢另外仲有一条支线嘅发展嘅都很好嘅，就阿、爱国佢嘅姐姐，佢嘅姐姐已经上咗年纪噶啦，喺国内佢哋觉得上咗年纪啦，即系其实三四十岁，但系都未结婚，但系亦都有过一段就唔系好开心嘅过往，就系喺15年前，因为咧又系俾人哋出轨，咁佢就即系又唔系出轨嘅，即系其实就同个男人拍拖，个男人咧又系因为咁样就有第三者，就佢都因为咁样而自杀啦吓，一路咧就走唔出嚟。咁其實佢而家就係想，簡簡單單啦，都就嚟40歲啦，揾個人嫁咗佢，開心心咁就嫁咗一個嘅就係不苟言笑、唔講嘢嘅人，即係佢裡面嘅交代嘅話，亦都成日就講話係啦，其實都係想乜嘢啫？上咗年紀嘅話，都係想揾一個人同我傾下偈啫，但呢個人唔講嘢，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嘢，係啊，即係你會覺得佢個哇，佢嘅設定真的就太好了，讲的就是说话。 嗯、 但是为什么是这么难的呢？以及就是里面的每一个场口也好，每个角色也好，都是萦绕着的，就是说话讲不讲得清楚，几时讲，讲错一句说话跟着引来的，就是牵延的大波。 嗯嗯、 我喜欢的就是他的剧情里面的，就是永远都是讲错一样东西，做错一样东西而引来的一些 chain reaction、 嗯、 是你自己控制不到的。即系我觉得好人性咯，里面嘅嘢、 嗯。我想问啊， 系， 对唔住， 呢套嘅戏系咪即系当代嘅？2024年 系冇错。令到我会好想去睇翻呢一本嘅书，系啦，就叫做《一句顶一万句》。 嗯， 系啊。咁其实都好火红嘅。咁同埋其实呢一位嘅著名嘅当代作家嘅话，其实都有好多啲好好睇嘅小说。不妨我觉得嘅就系话文学以及就系音乐以及系艺术电影呢啲嘅嘢就有咁嘅好处。你会连串咁样嘅就会去追翻有某啲嘢嘅话，你就会学好多嘢咯。咁所以嘅就系我系推荐呢一套嘅电影嘅就一句。一萬句， 哇， 有機會請大家睇一睇， 好好現代嘅嘢。 我唯獨是覺得嘅就係佢要講嘅嘢可以係再深入一啲，同埋更加多。但係佢只係拍得比較表面，無奈佢係一個新進嘅導演 ，OK， 係佢自己作家嘅女，所以我覺得嘅就係話，下邊我亦睇好多 comment 啦。佢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個處理手法嚟講嘅話，佢係好簡單去平鋪直敍去講一啲嘢咯。但係話係咪好難睇？唔難睇。但係我諗，若果俾一個又更加有手法，又或者是会比较是有深度啲嘅导演嘅话咧，应该会拍得唔错、嗯。 我想问下演员系咩演员啊？ 我唔识噶，但系都系啲劲系内地系著名嘅演员， 哦、okay, 但系我系无论我唔识系啊，但系做得好好。哦 哇！我好有興趣喎、啊，呢套戲。我今日講嘅電影都係內地嘅電影， 《 逆行人生》。 嗯， 咁嗰、那個就係、是、徐峥做個男主角。 徐峥好嘢啊！ 好嘢，佢又係演員又係導演嚟嘅。咁、嗯、一個男士四十幾五十歲啦。咁佢呢個故事咧，其實個好，佢冇講邊個城市，冇即係冇講係北京、上海定乜嘢。反正呢個男主角咧，老高咧。佢就係一間IT 公司嗰度做嘅，做到好高層噶啦，然後帶一條小組噶啦。咁突然間有一日咧，佢被炒，於是咧佢人生全部改變曬啦。因為佢買了一間屋，有太太喺度住啦， 哎呀， 有個女啦，個女想 即係冇一份工，跟住點算咧？係咪又供唔起層樓啦？ 個女就想讀國際學校， 好貴喎。 啊，仲有個爸爸，爸爸有病嘅，咁仲有 即係咩都係錢啦， 一家五口。總之咧，佢供呢層樓咧，就每個月15,000蚊。咁但係佢當然係冇同屋企人講，佢已經被炒啦。咁啊，好唔知點算啦。佢爸爸開一間響即係屋企附近小區咧，就開一間超級市場仔，即係賣啲雜貨藥品咁樣。 掛日神嘅啫。 係啦，咁呢個男主角點算咧？佢一計死啦，冇錢喎、啊，但係。人哋銀行打電話嚟，喂，你未供喎、啊，你快啲搞掂佢咯。佢點算咧？佢走咗去做一份工，就係、是、送外賣。我哋而家即係揸摩托車周圍響國內送外賣嗰啲咧。咁、我原來咧，其實我早輪都成日上深圳，咁啊見到啲摩托車咧就咁樣行路過啊，紅綠燈又亂過咧，其實我好憎嘅。不過睇完呢套戲之後咧。原來佢哋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底薪好低，得1,000蚊。 係要睇下你究竟你行幾多轉㗎嘛？ 冇錯， 要每一轉計㗎嘛。 單啊，咁啊呢個啊老高，咁佢40多歲，喺個行業嚟講，啲人都覺得佢哇你咁老啦，咁樣轉住女，佢都揾唔到其他佢相關寫 program 嘅工。人哋都覺得佢老啊，佢都唔知點解40多歲就係咁老咩？ 即整個社會都嫌棄你嘅，40多歲 係啦。咁唯有送外賣啦，但係送外賣咧，佢又唔夠啲僆仔嚟，即係電單佢又試過即係碰釘啦。咁佢嗰啲單咧，收嗰啲單咧就叫垃圾單。意思就係話 人哋唔送嗰啲俾你送， 俾佢啦，俾佢啦，俾佢啦。 啊，真係又遠又難揾嗰啲區。 係啊，同埋咧，佢一入咗啲小區咧。嗰啲號碼咧亂七八糟嘅，你永揾唔到啊！故事就係講呢個男人點樣一步一步爬翻起身， 好睇。 爬翻起身，去做個單王，咁佢點樣一路一路咁樣捱過去咧？咁啊，太太梗係好嬲啦，佢話：呢間屋係我最後嘅底線。咁但係咧，後來佢改變啦，佢話呢個家先係我哋最後嘅底線。我要保住呢个家， 屋可以放弃 嘅。系啊，个爸爸又有重病，成日就失禁啦。总之，个爸爸又同个仔讲：唔好意思啊，我今日又画地图啦。画地图意思即系 租咗地啊， 买咗周围都系， 系有幅地图咁样。呢个我觉得几 touching 嘅，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类似嘅嘢，就系话，当你突然间失业嘅时候咧，你真系好惨，你点样去度过咧？咁同埋咧，你点样做一啲话你原本专业嘅嘢，变咗唔专业，同埋咧，你 仲俾人哋嫌弃， 靓仔斗。不过佢都有发挥，因为咧嗰啲街咧真系乱七八糟噶。 咁呢个阿老高咧自己写咗个 Apps 噶， 就系、是、咧，因为佢 IT 啊嘛，用翻佢自己以前嘅啲最叻嘅嘢。 App 咧就叫路路通，就话俾人听点样兜啊，点样成啊。因为学校咧又唔俾你揸电单车入去，话 最熟，因为佢成日熟， 落翻一部单车咁样，我觉得几好睇嘅，系啊。咁即系又系笑中有少少泪啦，咁啊少少笑，唔系嘎嘎声大笑，但系我觉得几。挺有意思， 是是是、啊、逆行人生， 希望大家如果你逆行的时候不要紧，努力向前， 好，非常好啊！喂，多谢推介。嗱，雷暴警告咧，而家有效时间到今日1:4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1:45，12:00新闻报告而家送上。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昼1:00。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娜你好， 早晨啊，莎拉姐，马家姐， 哎呀，今日舒服好多啊，冇咗嗰只小羊妹， 系 咪唔使揸住嗰啲咪咯？ 咪系 啊，咁咪好咯，人要团圆，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中秋好快乐， 真系一年容易又中秋，又咁啊得，旧年好似唔 系 好耐之前嘅事咋， 好似食完月饼唔系几耐，而家又有月饼， 又嚟啦， 啱啱摆低，又嚟啦， 又切下一个啦， 系啊，即系人月两团圆，睇下边个个肚最圆啊， 咁咪好咯。 系啊， 你讲乜嘢啊？ 系啊，就系、是、唔想啲人食月饼越食越食个肚越圆， 系啦，冇错， 你明唔明嘅？ 咪咯，天上嘅月咧都有月圆同埋月缺啦，但你个肚就冇啦。 系啊，即系希望个肚系由圆慢慢变翻扁， 系啦，跟住又慢慢变翻圆。 即系逢初一十五佢就变啦，哎呀， 好得人惊啊， 你都毒啦。 咁但系而家应该冇咁圆噶，但系我都见到好圆，所以即系希望即系食月饼嘅季节啊，就即系 小心啲， 大家嘅肚就唔好咁圆啦。 我唔疯狂嘅月饼，我真系疯狂。 咁有冇话啲咩味大家最中意食？ 冇噶，我系中意食传统味噶。同埋咧，我最近先至发现咧，就系我唔知你哋会唔会系咁啊？我细个嘅时候嘅话咧，唔中意食莲蓉，唔中意食蛋黄。 而家中意啦，全部变口味。 你哋知唔知以前有一只叫猪笼饼噶？ 我知， 其实就系剩翻嗰啲饼皮，佢哋猜埋一齐，跟住就摆落去一个花篮嗰度，就送俾啲僆仔玩嘅。我最中意食猪笼饼， 系啊，正啊！ 猪笼饼仲话正，我谂系成嚿都系猪油同埋糖咯。我到而家都好中意食， 好中意食。 其实你买猪笼饼俾我就。 鬼整你啊！ 我点解要闹佢啫？ 佢咁唔健康， 佢中意食，但系佢控制好个份量嘛。 呀，都唔系噶， 听到未啊？开波未啊？ 你有冇试过咧买过嗰啲猪笼饼咧？因为平啊嘛，佢一买一包嘅话咧，有成十几嚿啦。我一次过一 多噶， 系好多同埋好平噶。 只啫，个笼 对对，个笼冇你嗰只咁细啊，咁细只到噶咋？系啦，摆落个笼底度嘅，咁啊送俾人嘅。有时可能做月饼会咧，而家啲人唔知咩叫月饼会啦，嗬？佢会送埋俾你嘅。 咁啊啲僆仔咁啊攞住咧，又有得食有得玩嘅，好中意。 咁你一次過會食到幾多隻啊？ 六七隻到啦。 哇！ 我仲要係唔飲水啊！ 哇！ 咁啊真係 唔好飲水，因為飲水個會脹脹，你食唔到。 更加發大咗。 對啊！ 哇！好驚啊！ 所以馬家姐唔好學啊！ 我 唔好學啊！ 真係唔 係啊！呢啲衰嘢唔好學。 同埋因為好難揾啊，朱龍餅。係 啊！而家真 係傳統以前。以前舊的餅鋪就有，係 啱，你又啱，你又啱。 屋村嗰啲就有啦， 係啦，屋村就有啦， 冇 錯， 佢 一代咁樣，因為佢哋話一定有做剩嘅，即係你做月餅嘅話咧，你硬嗰啲餅皮咧，係啦，佢就幫佢揸埋一嚿，跟住就整吸個印咁，跟住當豬籠餅。 我話你知，我細個咧讀書咧就去過間。整包月餅，當我 你整過啊嘛， 包 月餅 做包裝啊，食到怕唔食， 一路包一路食啊嘛，梗係食到怕啦。 咩一路包一路食啊？ 而家咪怕咩啊？ 係咯， 食紙 包完之後又拎幾個啊嘛，係 啊，肯定咁啦。你又今日 啊？係啊，冇幾個啊，嗰啲 幾箱啊？ 唔係嗰啲崩咗嗰啲咧， 就 唔要 啦。 就 靚仔嗰啲，即係食曬嗰啲 好多，其實都好多崩嘅， 多 㗎，梗係多啦。有啲係故意嘅， 專登整到佢崩。 系啦， 即系觉得好味咁样， 唔系我谂老板都预咗噶啦，冇所谓啦，系啊。 咁但系你会唔会当正餐？ 唔会，我哇你会啊？ 有时如果你真系屋企受到好多，跟住嘅就系你有冇发觉一年之后嘅话咧，其实嗰个冰柜都仲系有好多。但 系 阿妈都系唔舍得掉嘅，对不对？ 系 咁，所以咧，你会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就食唔晒嘅时候咧，佢就话唔紧要，晏昼唔好食饭，唔煲饭噶啦，自己切个双黄白莲蓉食咯。有即系怼饱佢咪算，系咁嘅。 我未试过，我真系未试过。 有当正餐，真系 咁，其实就真系唔好当正餐食啦。 真系咁当早餐得唔得？ 唔啊，我都唔会。 早餐都系正餐嚟， 早 午晚三餐都系叫正餐。 最多最多下午 茶。 我真系最多下午茶， 下午茶系 咁就系试 你食会食几多先？ 半只， 四分一只， 你讲大只嗰只系咪？ 大只嗰啲， 大只，半只， 四分一只， 系我半只可以。 咁其 实有啖茶嘅话， 我试过咧，我试过嗰阵时咧做广告公司后生嗰时咧，同人哋输到，可唔可以食一只月饼？ 可以啊， 应该 可以啊， 我 得， 我唔得啊， 我得。 总之我派你出菜啦， 应该啦，你嗰阵时识得我字系咪啊？喂，其實我仲要係我試過嗰時候有隻誇張得就係咧，譬如可能你成好多喺度嘅話咧，我會攞住，唔係啊，我會攞住嗰就係當係好似漢堡包咁食咯。 哇！ 切都唔係。你冇諗過 咩？成嚿咁樣， 成嚿攞住咁， 成嚿塞入去啊！哎呀， 當漢堡包咁食，好開心噶。 好咗我唔中意。 冇諗過係咪？冇諗過今日 真係冇諗過 結束我啲黑歷史， 好 黑 啊！超黑啊！ 冇包唔食 咯，就咁食，但系 都 食得晒嘅， 食得晒。 唔系我谂以前细路仔冇嘢食， 冇嘢食啊嘛。 系啊，即系男都有嘢食就食。 同埋即系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成日有得食就会好中意食咯。 冇错，系啊， 系啊。咁所以但系即系到今时今日咧，呢个招数咧系唔啱。 我知今时今日咁嘅态度咁唔得噶啦。 我知道我点解嗰时麻麻地月饼，因为细个咧屋企咧我爸爸咧就有啲咩五仁月啊。红豆沙嗰啲啊，嗱我就系咁样嘅表情啦，因为红豆沙嗰啲咧真系 好实一嚿噶嘛， 系 啊，红豆沙唔 得， 五仁我又系唔得，我唔中意 五仁又系 五仁就系即系好多坚 好多 nuts 嘅系啦， 即系你觉得 总之 系 干蒸蒸， 唔系广东口味 啦，系 啦， 系啊。我都系唔中意， 即系我谂近期先多咗唔同嘅花款啦， 系啊，有啤皮啦， 有 雪糕啦， 奶油最奶黄， 同埋有啲好夸张嘅，有 系啊，嗰啲好食， 榴莲啦， 系啊， 系咪？其实都系咁样嘅，佢改咗之后， 即系有芒果啊、士多啤 嗰啲唔系月饼， 嗰啲系雪糕咁样 咯。我哋最近一次食咗一个几好嘅月饼哦， 系啊， 你冬蓉啊，系咪啊？ 系啊，冬瓜蓉， 冬瓜蓉 整咗做。似咁样嘅，佢入边有个蛋黄， 冇错， 系咪咸噶？ 咸嘅， 咸嘅， 个冬瓜蓉系甜嘅， 对， 即 系又咸又甜， 系啦，即系等于你唔用莲蓉，用冬瓜蓉， 系啦，嗰个就会健康啲，因为你真系食到有啲冬瓜蓉喺里面，有咬口嘅， 咩咩地。 但呢個好著名嘅，係啦， 係啊，咁、所以即係食月餅嘅時候，大家頭先阿馬家姐都話，即係晏即係下午茶去食啦，咁啊四份一個，即係成年人四份一個咯。 即係你嘅意思係可以嘅嗱，係嘛？即係餐同餐之間， 餐同餐之間咧、okay, 就唔好取代咗正餐。 又或者你八月十五嗰日夜晚上月嗰陣食咯，即係意思係咁樣，夠唔夠意思啊？ 生 高意思。我最中意你嘅食，高意思吧？好，可以啊， 大家食下 都唔好多喎， 系啊，四分一咯， 四分一咯。咁如果细路嘅话，就再即系一半咯， 冇可能啦。 我想 问多啲， 阿瑞瑞，你个月饼怪啊？你系咪要有蛋黄喺度啊？ 其实冇乜所谓。 你真系月饼怪， 系啊，我真系冇乜所谓。我细个嘅时候我就乜嘢都唔中意食嘅，我就系中意食饼皮。但我大个嘅时候我识嗒嘢啦，咁我就会食 就嗒尽天下最靓嘅月饼。 所以我就會覺得就 OK 嘅、啊，但我又中意食白蓮蓉多啲嘅， 白蓮蓉 啦，嗯， 係以前有啲黑。是不是即不是 黄莲蓉， 黄莲蓉 就深色啲啊。 黄莲蓉因为用黄糖， 冇错 系啦， 即系佢都系用 莲子白糖 磨出嚟嘅、只不过加咗 唔同嘅糖，所以个颜色唔同啫。 冇错啦，你真系唔知系用， 你系唔知嘅系咪 成分？ 你以为摆咗老抽？ 唔系。嗱，其实咧，我去过一间月饼厂啊。 系咯，你整个月饼冇理由唔知噶。 系啊，唔系佢包装啊， 我做包装啫。后来我就去咗。后来我 咗 中山，咁啊帮佢拍呢个广告，咁咧个老板好犀利，佢话做月饼嘅利润好高， 梗系啦，做 一年 做一次就得噶啦， 做一次 一个饼。 咁啊，你平时个厂点啊？ 出厂第二啲嘢咯， 噶啦，佢都费事整 嘅。哇，直头 咩识做 嘅， 唔 整 嘅， 系 啊， 佢有谂过整曲奇饼嘅，不过话唉，都系唔整嘅懒， 太辛苦， 开一开机嘅话，林仲贵啊，人工 啊， 各样 又要请人。咁佢俾嗰啲原材料我食咧，真系好好食， 好食噶。 佢嗰啲咸蛋黄咧系湖北嘅， 系啊， 好好食，真系。嗰啲莲子咧又唔知俾佢搵，我又怎样即系食啲莲子啦，即系 新鲜咁样食，定系已经加工咗嘅 咧？新鲜，好好食。 其实蛋黄都好重要嘅， 系啊。 尤其是可你一切嘅时候嘅话，你见到一个干蒸蒸嘅 沙， 系啊，冇再起沙。 冇 色嘅，要起沙同埋要漏油， 冇错，系啊。咁当然即系我哋讲紧食月饼咧，其实都要关注个份量好重要，同埋拣啲咩嘅月饼相对嚟讲咧又健康啲，系嘛？咁啊，又问下大家先。 好， 咁以下咧咁多款月饼咧，相对嚟讲咧，即系卡路里比较少啲嘅系边款啦？即系我哋以100克去比较，因为有大有细，咁100克去比较。 好， 我哋有呢、這个榴莲冰皮，芒果冰皮，奶黄流心，火腿即系金华火腿五仁，双黄莲蓉，或者系呢个低糖蛋黄白莲蓉。 佢讲得一定唔系低糖。 诶，你真系榴莲加芒果， 你想得个糖多嘅话，我捉到 佢。依家有唔止四个答案喎。 系啊，你话四个太简单。 系啊，咪俾多啲，俾多啲你咯。 醋班啊， 系啊，我估啊， 我水平好差。 我估五仁啦， 五仁冇理由。 但系佢有咩？佢有 好多 好多古灵精怪嘢噶。 即系你觉得嗰样系，其实又唔系呢？ 芒果 嗰样， 芒果。低啊嘛，我估你系芒果，我估芒果 相对比较低， 相对比较低。 水果啊， 系啊， 我估咋， 我都系咁。 因为榴莲，我觉得系比较重嘅，应该都系， 因为佢个啊芒果啊，双芒 果，芒果系排即系第二位嘅，系啊， 仲有一个再低啲噶， 佢系榴莲比较低， 反而榴莲比较低。我真 係你都要對比翻，即係唔同牌子啦。有時我哋講，因為佢落嘅成分啊，你可能即係落嗰個榴蓮嘅蓉冇咁多啊。 咁原因會唔會都係同生果有關啊？所以佢卡路里亦都會可以係偏低。 So smart， I know。 我又想問啦，如果自制月餅，有好興自己整月餅啦，會唔會可以自己再控制好少少？ 你話咧，梗 可 以， 即係個糖你可以落少啲咯，同埋你落啲唔同嘅糖咯，即係或者用緊一啲我哋講嘅 升糖指數唔好咁高嘅糖， 代糖啊嗰啲都可以嘅。即係有時講緊低糖嘅時候咧，佢未必話真係個卡路里係低嘅。 係，我反而想知頭先你講嘅咩低糖雙黃白蓮蓉嘅話，其實佢係高唔高㗎？ 最高。 哇！ 咁贱， 系， 所以其实你真系要小心啲，系咪？ 系啊， 喂，我突然间离开，唔紧要，系咁样 嘅，因为可能佢真系有痰， 系啊，冇错，气管唔舒服，好， 系啊，咁所以我哋讲紧即系每一百克嘅时候嗰个低糖 啊。 蛋黄莲蓉咧有444卡， 哇，好高啊！444啊， 系啊 ，triple four 啊，真系。 但系你讲紧嘅系100克啫喎，都已经444， 系啊，好夸张啊，系咪啊？ 边个啊？ 低糖嗰个啊， 系啊。 嗱，我捉到佢条路嘅，即系佢讲低糖嘅话，应该唔系，系咪？ 我唔想捉佢条路， 以为系嘅就一定唔系， 系啊，即系谂住榴莲可能会高，但系 我以为榴莲高 比较系啊，低佢每100克得260。卡路里系啊， 咁 点 解佢话佢自己系低糖咧？凭咩？ 因为低糖嘅时候，佢可能即系个油分 又 会落 多 咗。咁、我哋如果即系睇卡路里嘅时候，油分嘅卡路里系比糖分系多，即系同等嘅份量嘅时候。 咁、我想问一下啦，冰皮嗰啲系咪又好好啲噶？ 冰皮咧就相对嚟讲个 size 会细啲啦。如果你食一个冰皮同食一个传统嗰啲，当然就会冰皮系个卡路里会低啲。但系冰皮咧，佢会用啲糯米粉啊，有时系啦，个 饼皮啊嘛， 系啦，咁所以食起上嚟咧 又变咗啦。 即系你个升糖指数 又 会 高啲，比较 系啊，冇错。咁头先嗱讲咁多款啦，脂肪即系总脂肪边一款系最高嘅？ 五仁， 我都觉得系五仁。 系啊， 系啊， 再谂下 总脂肪啊， 总脂肪，即系头先已经开估咗个卡路里噶啦。 低糖嗰个， 诶唔系 低糖嗰 个， 莲蓉嗰个， 莲蓉 系啊，总脂肪 即系低糖嗰个， 系啦，低糖嗰个，因为你话低糖嘅就有莲蓉，双黄莲蓉啊嘛，系咧。头先嗰个已经系卡路里最高啦嘛，咁所以嘅就系佢嗰个。 冇错啦，非常好，因为点解佢个卡路里高就系因为脂肪。太高嘅時候就導致個卡路里會再高啲啊嘛！佢100克入邊咧有24克嘅總脂肪，你諗下100克嘅成分係啊， 好多 即係有24克係脂肪嚟嘅。 你啊食多啲啦你， 我當漢堡包咁食啫嘛。 係啊，食啦食啦食啦， 一餐咁樣咁樣食 OK 啊？我唔食呢個咯，係咪？ 即係但係你講緊譬如冰皮嗰啲，其實總脂肪都係有即係7克啊、9克啊都有嘅。 嗯， 即係唔係屬於低，係即係冇話 廿幾 喎。 咁所以脂肪個卡就令到個卡路里係會更加高嘅。 嗯 咁又講下糖分啦。 好啊。 咁啊边个头先读嗰啲边个糖分你觉得系最高嘅？ 糖分系最高 啊！ 低糖 嗱，要谂下佢加工嘅时候会加咗啲乜嘢落去，会令到嗰个月饼系会个糖分高啲嘅。 五仁啊，一系五仁，一系榴莲。 嗱，我哋有呢个双黄莲蓉， 双 黄莲 蓉啦，梗系双黄莲蓉啦，呢个 系 咯， 系 啊 ，OK， 系啦，即系佢个糖分咧，每一百克咧有成38克。其实个卡路里都唔系话太低嘅，每一百克个卡路里都有433啊，头先嗰个444，而家有433。 哇！ 其实咧我咁谂啊，因为月饼咧你净系中秋嗰轮先食啫嘛，咁样会唔会又啊算啦由佢咧？ 你算啦算啦，你积积埋埋就好多。 系啊 系 啊，唔系都系等大家一个理解啫，嗬，即系知道下。 系啊，咁同埋糖分，头先讲明低糖嗰个就一定系最低噶啦，咁佢每一百克得2.7克。 哦， 但 系 其他嘢高喎。 系啊，即 系系咪先？ 即系唔好谂住低糖，有时卡路里就系低咯。咁啊，低糖低脂先系相对嚟讲比较低啲。 O K， 明白。 系啊，咁所以。所以我哋即系食月饼嘅时候咧，我哋都建议翻，即系你谂下，即系个 size， 即系食嘅时候唔好斋食成个啦，要同埋啲生果一齐食啦。 生果月饼会唔会又健康啲啊？ 佢咪有咯？头 先 嗰个咪已经讲咗咯？ 唔系，唔系因为我感觉 生果 先加月饼 啊！我感觉即系生果健康啲。 生果是一定健康啲，但是生果月饼就未必话真系话好健康，系咁、所以都系即系个份量系最重要，即系要同人分享啦，就唔好自己拎住一个去咬啦。 闹佢啦！ 我戒 咗 噶啦， 你戒 好似以前 你 过 埋 今 你先戒，你讲我唔知啊？ 唔知点解？我而家少咗收月饼。嗰陣時候真係 好 多嘅喎， 係啊，同埋即係大家都健康咗咧。可能有時送嗰啲中秋嗰啲禮盒啊，可能入邊除咗有月餅，都會有啲茶喺入邊啦。咁其實即係食滯咗嘅，飲翻杯茶都係 都有用嘅。 你咁樣又唔啱啦，要食滯咗然後去飲茶，我根本唔會食滯。 我唔信。 唔係佢唔會食月餅食滯，佢會食 其他 嘢 食 滯，係啦，你 但可能佢唔知咩叫滯， 佢呢個語言嘅藝術嚟嘅，係啦，根本連滯就唔知咩叫做滯，亦都唔知咩叫做飽，係咪啊？呢個咪就係孔子個老師講呢啲嘢啫嘛，你講嚟講去兜嚟兜去， 係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揀月餅嘅時候都會睇下營養標籤啦。咁睇嘅時候咧，都係要睇翻即係每一百克去比較嘅時候，有時你睇翻每一個每一份嘅話，佢個即係重量會唔同啊。咁你有時可能見到誒嗰一個係得八克嘅糖，但係嗰一個咧得個份量係30克嘅咁樣，咁所以就要留意翻。對比翻同一個份量去比較，係營養標籤。 知道。 咁所以咧，即係譬如三高嘅人士啊，即係高血糖、高膽固醇、高血壓嗰啲咧，就要留意翻，即係食月餅嘅時候咧，就係即係真係要少啲啦，就唔好四分一個啦，即係八分一個。如果大個嗰啲， 唉，八分一個唔好食，我真係覺得。 唔係，即係你當係一個 難切，唔係真係好難切嘅。 你把刀利啲係切到，係咩？ 你切咗四分一出嚟，再打橫剁一刀啦。 係呢個建議好， 係呢個 即係三高人士啦，咁同埋即係尤其是血糖高嘅人士，即係糖尿病係啦，一定要留意，因為你知道落咗好多糖去整嘅時候，有酥皮啊，甚至乎有啲而家係好多層嘅酥皮，好多唔同嘅月餅嘅款啊，個皮其實都係好多油啊，都要留意嘅。 其實成嚿都係啲唔應該食嘅嘢嚟啊， 冇錯。同埋消化麻麻地嗰啲咧，即係你太高油高糖咧，都會難去消化食完之後。咁所以呢幾類人士都要留意翻食月餅個份量，即係食少少係當一個節日。咁但係都加埋啲生果，飲杯茶就最好啦。 得啦得啦，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鄭浩景報導新聞。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宣布暂时全线结业。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表示，截至今朝8点，收到605宗投诉，涉款近1900万元，单日最高金额65万元，当中28宗个案嘅苦主系65岁以上，最高款额18万元。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苦主使用了舒适宝的服务10多20年，亦都有人是在结业之前几日才签了10年合约，价值9800元。他说海关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跟进，又说舒适宝仍然有责任要向消费者退款。被问到应不应该为合约设立法定年期上限，黄凤娴话要深入研究，包括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新监管。内地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6%，创半年新高，升幅比7月高0.1%。CPI 按月升0.4%，连续两个月录得升幅，但系升幅回落0.1%。按月和按年升幅都不及預期，頭8個月 CPI 按年升0.2%。至於上游生產成本跌幅再度擴大，8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跌1.8%，差過預期，按月跌0.7%，跌幅比7月分別擴大1和0.5%，創4個月以嚟最大按年跌幅。头8个月 PPI 按年跌1.9%。今日是北韩国庆76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北韩领袖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之中强调，中朝两国山水相连，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暨中朝友好年。新時期新形勢下，中方將會繼續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中朝關係，願意同朝方深化戰略溝通，加強協調合作，共同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中朝傳統友誼，發展好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 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普京在贺电之中指出，俄朝关系达到高水平，相信双方今后亦都将会共同努力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就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将会为保障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94点，跌349点，总成交金额61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0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70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蚊，跌6.4；中海油18.86，跌9.8。盈富基金17.78，跌3.1；美团118.3，跌1蚊；阿里巴巴78.45，跌1.35；招商银行100.65，跌1.65；中国石油股份5.93，跌3.9；工商银行4.14，跌7仙；康方生物53蚊，升4.8；中国平安34.2，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6，日元142.81，瑞士法郎0.846，加元1.356，人民幣7.109，英鎊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08，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經平均指數報35,937點，跌453點。港金报23,22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8.95美元，卖出2,49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工开有嘢捞。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庄空启示录完结篇。 唐影同许志全经过长时间彼此试探，终于确认到对方嘅心意，但因着各自昔日嘅情感包袱，双方都缺乏安全感。呢场爱情攻防战最终又会唔会相赢？ 国剧830《庄空启示录》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化妆师造型研究过西装几套，就被遇见你排练二百次一份气度，脉搏太急促，怕会胡言乱语下吞吐，心宵失眠时心中不停望念稿，遇见你当下是如何看我，真想知道，容纳或抗拒，忽视或仰慕，是我这个新学徒。突然时间过，偶尔怀疑自我，如何好？今天的男儿向当天男孩问好，想向从前说声好。至少应亦走路，欢送年华也都好，九十岁依然行大细路，像那天初初遇到。是在意你失望或赞颂，面对我会否自豪，未来航线里欠缺才华能尽力弥补，要分享名言，要分享殊荣上早，想向从前说声好，带着期待的态度，最紧张神情至少应亦走路，欢送年华也都好，九十岁依然行大细路，像那天初初遇到。出发时情往清早，带着疑惑新一步，那种天然爱只为新人出道，感觉维持似初恋，生活变，生命亦会有温度，像最初信心慢路，直到天荒跟地老。 片段人间，伤痕。 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的相处最重要就是基于互信，尤其是夫妻。我最不赞成人家要静鸡鸡地检查对方的手机，又或者要偷看他的日程。我觉得若果去到咁嘅地步，感情都唔方好。我叫阿诗啊，结咗婚五年，我老公阿文系一个好踏实嘅人。我哋嘅爱情故事好普通，拍咗拖两年，然后结婚。我好信佢，佢都好信我。 我哋好少闹交，生活虽然唔算系好精彩，但系都算系开心嘅。喂啊，你好赶咩？你食慢啲啦。 唔得，今朝老细开会啊，唔迟得嘅。哎，唔食啦，走啦。 喂，你饮埋杯咖啡先啦，仲有成半杯啊。 好啦好啦， 小心啦， 拜拜啦， 今晚见啦， 今晚见啦。 喂呀， 咩啊？ 手机啊？ 系喎，唔记得咗添。好，唔该晒，走啦，拜拜。 拜拜。我是一个 work from home 的美术设计师，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家做嘢嘅。而阿文是一间广告公司的 sales manager， 除了翻工之外，经常要同啲客人开会应酬，就算放咗工，有时都会好夜先翻屋企。不过我哋已经习惯。咦，文呢？咁早翻屋工？ 喂，懒瞓虫起身啦，剩紧早餐啦，快朗口啦，浸口臭啊，快过嚟食嘢。 你琴晚几点翻噶？我瞓嗰阵都冇见你嘅。 十二点到啦。唉，个客咯，长气到死，拉住倾偈，咁讲下又讲下，咪夜咯。 哎呀，总之你自己小心身体啦。 得噶啦。 咦，你块面做咩啊？ 咩块面做咩啊？ 损咗啦，你睇下有晕伤痕喺度嘅。 哦，系咩？ 哇！ 哦，可能啊，我知啦。 咩啊？ paper cut 啊，办公室成有呢啲嘢。 块面啊 ，paper cut 会去到块面嘅咩？你整乜嘢啊？ 我记得啦，琴日心急攞住沓文件开会咧，揈到自己块面啫嘛。唉，小事。喂，我先行啦。你慢慢食啊。 拜拜。今日系假期，阿文唔使翻工。我起身嗰一阵，佢仲瞓得好冧。突然之间，我留意到佢颈后边有几横红色嘅伤痕，好似俾啲手指甲搲到咁样。点解会咁嘅？记忆中自己冇做过呢啲事，唔通佢识咗第二个？我个心突然之间凉咗起嚟。今次系我人生之中第一次对佢起怀疑，我不停咁问自己。应唔应该问佢呢？最后我决定唔出声住，继续观察住先。 咦？仲未瞓啊？ 系啊，瞓唔着啊嘛。咁夜嘅？ 哦，见个客倾啲嘢啫嘛。 哦，个客系男啊定系女啊？ 无端端做咩问啫？ 好问下啫嘛， 梗系男啦，我都好少女客人嘅。哎，我冲凉先啦，啊，早啲瞓啦。 哦，佢入咗洗手间之后，我望住佢摆喺台面嘅手机，突然之间好想攞上嚟睇下，因为佢头先回答我嗰阵嘅情，佢嘅表情实在系太过有可疑。我知道佢嘅手机密码。所以好容易就开到。我喺佢日常嘅对话嗰一栏嗰度，见到一个从未有提过嘅名 ，Jenny。我忍唔住揿入去睇下，见到佢最新留咗几段嘅录音。我揿咗其中一段嚟听。 郭志文啊，唔该你俾个交代我啊，到底你而家想点噶？之前又话会同你老婆离婚，拖成年啊！而家又话咩唔想伤害佢，咁我呢？你唔想伤害佢，咁我就可以受到伤害㗎喇。係咪你就 OK 呀、啊、大话精贱男，我係唔会放过你呀、啊。 我吓到跌咗个电话落地，我真系冇谂过会听到啲咁嘅嘢。我个脑一片空白，双脚一软，跌咗喺度，我唔知应该点反应 啊！唔记得攞毛巾，做咩你坐咗喺地下？ 冇嘢啊！ 点解我电话会喺地下嘅？ 哦，我头先想帮你攞翻入房嘛，我真系唔稳嘅话咪跌咗落地咯，对唔住啊！ 哎，使乜讲对唔住啊？坏咗你咪买个新嘅咯。哎，攞翻个电话先。啊，我冲凉先啦吓，早啲瞓啦你。 嗰日之后，我个心不停咁样谂翻呢一件事。呢、这个叫 Jenny 嘅女人，原来已经同我老公拍咗拖成年，我竟然懵然不知。呢一段录音，似乎阿文已经同佢讲咗分手，但系如果佢死缠烂打，缠住阿文唔放，我系咪应该要介入呢？哎呀，我真系觉得好烦啊！我一直得安慰嘅就系阿文呢一排好咗就翻嚟屋企。我暂时当冇事发生，我决定如果佢唔出声，我就当唔知道呢一件事就算。老公啊，你个闹钟闹咗几次啊？你起身啦、啊！阿文啊，耶，你个手臂做咩淤晒噶？你又撞亲啊？阿文啊，你起身啦、啊！喂，起身啊！ 得啦，我琴晚成晚发梦，好差瞓到。 我问你啊，你只手做乜嘢啊？ 你意思只手咩事？ 你睇下淤晒噶。 我唔小心撞亲啊！我攞洗面先。 佢嘅表情话俾我听，一定唔系咁简单。唔通又系嗰个女朋友做嘅？即系话事情仲未解决啦。我应唔应该同佢摊牌啊？纸终于包唔住火，我发现佢身上嘅伤口越嚟越多，有时喺手上，有时喺颈背后边，有时喺背脊，有时有几划红色，有时仲有啲青色嘅瘀痕。我好肯定，一定是他的女朋友做，目的是不是向我示威？我决定要跟他讲清楚。你想住几时先跟我讲？ 讲什么？你意思是什么？ 关于你和 Jenny 的事啊，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啊，其实我都是偶然看到我才知道的。我而家我真系想知道，到底你系拣佢定系拣我？讲啊，拣佢定系拣我啊？ 老婆，我梗系拣你啦。我其实同佢真系玩下噶咋，我根本冇谂过拣佢。 但系似乎你哋仲未分手、 啊。唔系啊，我上个月已经同佢分咗手，系真噶。 点解？点解你身上面我仲有咁多伤痕啊？睇嚟你哋好多。呢、这个肢体碰撞咯， 我唔知道你信唔信，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啊！ 你自己都唔知点解，点会啊？ 啊真噶，呢排我成日发恶梦，夜晚我梦到佢，其实佢分手一个礼拜之后，佢已经跳咗楼自杀。吓，唔知系咪因为件事打击太大，我晚晚都梦到佢。他不停在梦里面闹我闹我闹我闹我，用手搲我打我。我扎醒之后就会见到啲伤痕。我真系唔知点解，我解释唔到。 听完他讲之后，我好似跌咗入雪柜一样，全身升起咗好多寒意。他的解释好似好无稽，但系当我想起那个女人嗰段录音， 大话精贱男，我系唔会放过你啊！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难道他真的不放过他？难道他身上的伤痕是他造成的？情敌我可以应付，但如果是一只充满着怨气的女鬼，我应该要怎么应付？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即系咁，通常咧，你呢一种 case， 我唔会插手的。 点解啊，师傅？ 因为李先生对人唔好啊，先会搞到今日嘅收场。人可以唔信佛，但系唔能够唔信因果。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天理超章，疏而不漏。你明唔明啊？ 我明。 不过因为你系我个妹嘅好朋友，我先愿意帮你咋。 咁我哋而家可以点啊？可唔可以烧啲嘢俾佢啊？得唔得噶？ 你送礼物俾人都要人哋肯收先得噶。佢怨念太深啦，一定唔会接受。 哎呀，咁点算啊？我求你啊，你帮下我哋啊！我哋真系冇晒办法啦。 咁啦，我写啲符俾你，贴喺屋企所有嘅出入口，包括窗门同埋门口。749日之内，你哋要留喺屋企，唔好外出啊！ 哦， 过咗呢49日，照计安全冇事啊！ 知道，多谢晒，多谢晒你啊！呢49日就好似一年咁长，我哋好似去翻疫情嗰阵，又系留喺屋企嗰度叫外卖，一步都冇出去，终于挨过咗49日。今日我啱啱一起身，一擘大眼就见到阿文攞住个早餐度攞入嚟， 食咗餐。 好啊，唔该晒啊。 对唔住。 唔好咁讲啦，发生啲咁嘅事，大家都唔想嘅。总之过咗就算啦。 我讲对唔住，唔系因为之前嘅嘢。 咁系咩啊？ 系之后嘅嘢。 之后？之后会有咩啊？ 之后我咪一直留喺佢身边，我唔走啦。 你系你系？ 我咪系 Jenny 咯， 你冇理由入到嚟噶。 前晚打风吹走咗窗口度符，你冇睇到咩？ 唔好啊！ 我系唔会放过你噶。 唔好啊！唔好啊！唔可以咁噶。 夜坐清仙红叶老，花落谁满两不知。没法解释的印象，从已知必须这样。像见过的肩膊上，像吻过的颈背上，在这赤裸的晚上，在这狂想，爱过你或已改变，但总觉在这。像个再生的故事。